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星期一骤雨中，终有阳光。我是梁继章。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又齐人，开心到唔使着裙。 但系着裙 真系今日着裤啦。好，我今日出门口咧，阳光普照啊！所以今日开心笑声唔会少， yeah， 我系小人人，我系着裤嘅小人人， 着裙都得嘅。 我都系着裤嘅小强，今日延续翻上个星期五嗰条 IQ 题， 系 仲未有人估到 DS 唔知乜嘢， 十大十大啊！ 而家我再讲一次 ，XY2510DB 估一种动物 ，XY2510DB DB 咩？唔系十八， 又另外一个新噶啦。 你上次系十八， 你都捉摸唔到我呢、這个， 你上次嗰个已经唔同啦，系咯， 系乱。 即系佢有两种动物啊， 冇错、 哦，有两种动物，有冇关系噶？ 答案一样，你就研究一下，论一论我呢两题， 冇兴趣。 答案就是两个字， 密码 password。 耶耶！阿小羊羊捉到只羊啦，佢都唔剥咗个羊。 我系啊，佢仲要一路我都喺度讲，佢都 get 唔到喎，搞错啊！ 密码。小羊羊识靓仔嘛，唔识智慧嘛。不过如果智慧与靓仔并存更好啊。 佢完全得啦，之前都估到嘅，都唔好玩嘅。 变咗个边啦。 擦 边擦边球，唔系啊，掹到个车边啊！ 有准备下啲 IQ 题过嚟。 我有，我有一个。 翻嚟，翻嚟，翻嚟，翻嚟。 系啊，呢个好易嘅啫嘛。我问咯，好唔好？ 好。 好啦，咩路系最窄嘅咧？ 细路。 边条路系最窄嘅咧？ 马路。 翻嚟话俾你听。 Confront your enemies, avoid them when you can. A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He's a hero of the day.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I'm legal alien, I'm a English man. 好啦，估到嘅朋友开声啦。 好， 好，而家就 嚟一二三， 冤家路窄， 冤家。 我有成就感啊！系啊，大家拥抱一下，系啊，继而交换球衣， 除衫， 系咪好好玩，好开心啊！系啊，细路仔你估估嘅啫， 我觉得开下脑几开心， 有几 啊， 系啦，都开心嘅， 运动下个脑筋吓，每天吓非常好。OK， 咁今日咧除咗运动脑筋之外咧，星期一咁样会有呢个古文啦，学古文啦， 系 晏啲会有淑女关注做啦， 冇错。好关注嘅就系你条腰啦，睇怕一经过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嘅话，都应该会 咧。呢个周末，呢个周末有冇放量咧？呢个周末吓，呢个周末。 哇！捉佢边处啊？捉佢边？ 佢腰断啦。 成个水泡咁样啊！ 系啊，好似咦？点解带咗个水泡翻工嘅马老师？ 你够未啊？ 马老师，你为自己讲下嘢。你呢个周末有冇乖乖地呢个吓遵守啊？ 你食过啲咩嘢？你自己讲。头先已经同我讲咗一次噶啦。系啊， 食咗 goose， 我有冇 lift 啊？冇系咪？就系食 goose， 但系食咗两次， 都冇。 啲 goose 系滴油嗰啲 goose， 星期日又食，系啦，滴油嗰啲 goose。 点解突然间咁样再连续两日食 goose 啊？ 朋友 请， 有朋友请咯，佢又请人咯， 又请人咯， 系啊，礼尚往来咯。 goose 呢样嘢真系几好食嘅， 好好味啊！今日 可以日日食嘅，其实。 寻日人哋请我食咧， 你问我， 人哋话食嗰啲，我系毒噶嘛，唔系。 我知， 咁 啊， 即系唔好理佢。 咁咪食烧鸭咯， 系咯，牛肉嘅毒，虾嘅毒咯。 唔好日日食咯， 佢夠毒啦，你又坐喺隔離。 係啊，所以 毒男 皮膚都敏感啊，開始 起粒粒， 要睇醫生啊，要揾啲嘢阻隔一下。連續兩日嘅話，你覺得係咪好爽啊？ 喂，好爽喎！尋日朋友請我食嗰只咧黑掹掹嘅， 介紹一下， 叫做咧黑松露燒鵝。 哇！ 全隻個皮咧黑色， 即係佢本身係黑色定燒到嘅黑色啊？ 燒 用黑松露， 黑松露 係啦， 真係。好味到不得了， 即系用黑松露嚟醃佢啊！ 系啊， 哇！ 咁同埋咧，嗰啲肉好嫩滑， 有冇黑松露味啊？ 啊有啊， 有啊，喺个皮嗰度系咪？ 系啊， 所以你冇办法唔食啦，系咪？唔可以片皮， 我含住嗰块皮，我仲要辣啜嗰啲汁啊！ 哇，系，跟住有冇冲水啊？拎啲皮出嚟，哇！你仲要夠膽咁樣添？哦，一陣間啊，阿懶嚟你就知死啊！ 我唔驚佢噶啦，而家 佢聽緊啊， 佢再鬧我，我鬧翻佢。 唔係因為今日開始嘅話，我哋會有罰則嘅。 哦、 我哋有發覺嘅就係話，佢一路咧都冇進步嘅話，係因為嘅就係所有嘅嘢佢都唔需要負責任。係 啊， 肥咪肥咯。 唔係啊，上次唔係話 冇咁樣， 有一次話要請食飯 嘅 嘛。 係啊，都冇啦。 但係當你食緊嘅時候，你嘅心有冇諗過？其實都係唔應該食。 完全冇， 有冇第二把声？有第二把声音啊，但好微弱啊嘛，第二把声音。 唔会，系 就唔理啊， 好啊，系咪啊？ 食咗先算啦。 有嘅，即系咧，如果你对自己体型有管理紧嘅咧，通常系会有呢啲第二把声音，喂唔好食，或者即系点样？ 唔好食就唔会噶啦，食少啲咯， 食少啲啦， 系咪？ 会啊会啊。 或者饮汽水嘅话就唔好饮嗰啲咯，红色嗰只咯，系咪？因为有人寄咗张相俾我，佢咧就哇成个肚腩，跟住我就哇好犀利，好似嗰啲人。孕妇咁样咧，肚脐都突埋，咁跟住咧就影咗张相，就喺度饮一罐咧就系红色嘅汽水，跟住我就好心佢啦，唔该饮无糖啦咁样，跟住今日咧佢就同我解释，佢就冇，因为嗰度冇， 唯有饮， 即系其实 委屈啲， 冇错，咁我你可以唔饮噶嘛，可以饮水嘛，但系唔得，我好口渴咁样，佢总会有藉口嘅， 有藉口 嘅，系啊， 其实解渴咧水系解渴啲嘅， 帮 你，如果你能够接受嗰啲无味道嘅饮品， 我听唔到，我听唔到你讲咩，你讲咩话，对唔住。 佢咁嗰阵时候就想锯一罐汽水， 好无赖啊！我嗰 阵时，你 眼中只有 goose 同埋汽水一个， 冇错啦。所以一阵间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就可以知道咧，究竟佢会变成点样啦。 咁个肥质系咩咧？而家真系咩咧？阵间 我哋一阵间自有分解。 咁呢个周末有冇食到好嘢咧？我就食咗个懒人嘅打边炉啦。咁啊，朋友邀请我去打边炉啦。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嗰种方法咧？就系有一个煲摆喺个电热。電磁爐上面啦，而個煲咧係有兩格嘅，下面咧就煲緊粥，上面咧有塊鐵片，全部蒸嘢嘅啫。咁即係話到會者咧，其實即係坐喺度等食嘅。呢一種打邊爐咧，我真係第一次試，我又覺得啊，雖然你係打邊爐係要打邊爐嘅樂趣，但係咁樣咧又好似幾懶人包喎，即係你真係坐喺度蒸熟揭起夾夾夾，再擺啲嘢落去蒸熟又揭起咁樣。 呢個都掂。 但係咁樣好好咩喎？好健康喎、 啊， 同埋佢就係原汁原味喎。 哇！ 係啊，你將所有嘅嘢滴曬落 去 啊嘛， 真 係 好正。 尤其是海鮮 咧，係啊，你睇佢蝦啊、花甲嗰啲咧，其實咁樣乾蒸咧最好食。 冇錯冇錯。 我有時自己喺屋企嗰度，如果揾嚟煮咧，你可能係水煮咧，我係會留翻嗰啲水嘅。又或者嘅就係你如果係煮蝦嘅話，你留翻曬啲蝦頭，跟住你揾嚟咧就中爛佢之後嘅揾嚟煮個湯，哇！不知幾好味同埋幾鮮甜啊，唔好嘥啊，係啊，啲蝦殼都係 煲咗落啲俾我飲啦， 我唔 直接攞啲蝦殼俾佢咯， 係蝦殼我就係用蝦殼咯，就用蝦殼同埋蝦頭咯， 煲完粥嘅蝦殼俾佢咯， 哦，咁又唔使，咁又唔使，係啦，佢 OK 嘅佢自己，哈哈哈哈大把蝦啦，日都蝦， 唔使學啦，直接蝦。 系、啊，好啦，咁其实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话咧，我自己都开心嘅，因为咧就星期五晚咧就接受咗有一位嘅朋友嘅邀请啊，咁就去睇咗佢喺香港度开嘅第一个演唱会，佢、哦、嘅名咧就叫做魏嘉莹嘅，咁、当然亦都好开心就系因为咧我都觉得好有心啊，因为咧我认识佢嘅话咧系我唔系太知道佢唱嗰啲咩歌，但系就系因为有一次佢上嚟我哋港台去做访问啦，咁、大家又倾开偈，跟住佢话啊我六月咧我开演唱会啊，你会唔会嚟啊？咁我就话啊好啊好啊好好咁，通常你梗系话好噶。 系 啊，你估唔到佢就真系佢好少信用， 真 系 好少话诶唔好啦，唔使啦，多谢。 冇错，系啊，我应该都唔得闲噶啦，咁啊你唔会噶嘛，人哋早两个月同你咁样讲，系啊，咁果然嘅就真系好守信用定，咁我亦都好守信用咁样就去睇，咁我觉得好开心。尤其是我觉得星期五晚，如果你俾自己有啲节目咧，你好特别 happy 啊，去食啲嘢啊，跟住你去睇演唱会啊，系啊，咁你之后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仲有两日可以被摊头咧，你嗰日可以玩得好尽。 有冇谂住上台唱埋一份啊？ 我冇，因为唔识。O K 咯，啊，咁我都系算系，我稍微谂下嘅话，啊，都影咗好长一段时间，我冇咁样咁尽兴去睇一个演唱会，因为早嗰轮嘅话又叫做系疫情啦，咁大家去睇嘅时候亦要比较即系多啲呢一方面嘅一啲，即系要你要小心啲，可能你要戴口罩咁样。咁但系就即系今次嚟讲嘅话，我觉得系好好，气氛系非常之开心咯。 即系第一次，即系都为佢感到高兴啦。 系 开一个演唱会应该都唔容易。 唔容易噶，系啊，即系你帮人哋圆一个梦咁样，系咪？去支持佢，咁非常之开心咯。咁你除咗食菇之外嘅话，你仲做过啲咩啊？ 我星期 五 晚 食菇，食咯，食其他。 好邪恶， 好邪恶。 食咗个金钱鸡， 哇， 都几 heavy 喎！你每餐 系 好 heavy 啊！ 大二大， 呢排唔系增紧肥啊？ 你做乜嘢啊？你呢排系咪放弃自己啊？ 放纵啊？ 系啊。 因為有對朋友咧，咁佢珠聯璧合啊嘛， 結婚 開心啊，唔係結婚，即係大家成班朋友出嚟，即係等 食餐飯 啦，食餐飯啊嘛。咁嗰度咧就話：哇，我哋呢度啲金錢雞好出名嘅，不過要預訂喎。咁我哋七個人，我已經覺得我訂咗三件啫嘛，我覺得我 自己食曬。喂，金錢雞好流嘅喎、 啊，但係好好食， 你食曬啊？ 我雞唔係食曬，我食一半，因為要除啊，要夾錢啊，所以我淨係食咗二分一件， 唔使夾，食一嚿就要夾，係咪？你咁嘅貪心食， 好馬老師啊， 計個數，計個數， 要計， 我食咗少咗喎， 係啊，我大夾夾咯，做乜嘢啊？但係好耐冇試過咁樣日飲酒啊，食飯傾偈啦，好開心，係啊，同埋因為嗰度咧，佢有一個。露台嘅，行出去咧，佢喺度唔知 擺。呢個唔重要，你食咩先最重要？我而家幫你計過啦，你食嗰啲嘢全部都係高膽固醇套餐。 我預計今日馬老師 過四， 過 四 會唔會死？ 係啊， 唔會唔會，我會繼續努力嘅。不過朋友咁高興都要睇。 咁你個個禮拜都咁高興，咁咪好唔高興咯？到時 你有好多朋友啊， 我好多嘅， 其實如果我為咗你高興嘅話，我應該叫你減啊，定係叫你由得佢高興咧？係咪？珠聯璧合繼續落去咧？哇，好糾結呢件事。 把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 你把我灌醉。十点二十八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风骚烦。 在最好最坏都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的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制作有关元朗七二一事件的专题报道，向运输署申请车牌查册，被裁定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和罚款。蔡玉玲上诉到终审法院，中院五个法官一次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各项定罪。蔡玉玲在2020年制作有关报道，进行车牌查册。她在2020年11月被捕，其后被控作虚假陈述。主任裁判官徐以薇在2021年4月裁定她两项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是首宗有记者因为车牌查册被定罪的案件。蔡玉玲不服定罪的上诉，去年11月被原讼庭驳回。她之后再向终审法院就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中院上个月开审，押后到今日裁决。平机会行政总监朱崇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希望公众将精神病和暴力挂钩，而环境亦都是影响病情的重要因素之一，应该帮助患者融入社会。他又说，荷里活广场谋杀案发生之后，在网上观察到标签精神病人的情况增加，提醒若果煽动他人歧视患者，有机会触犯歧视条例。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说，政府将会提出加强四方面工作，包括尽快召开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会议。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陈友海在同一个节目说，会议自2017年起已经提出精神健康服务人手严重不足，虽然情况有局部改善，但是整体来讲仍然未能够应付需求，建议当局检视公私营合作空间，短期内改善人手不足的问题。 审计处处长林志远朝早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副处长梁家伦同埋首席审计师卢日恒亦都随行。访京期间，林志远将会拜访国家审计处同埋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汇报审计处的工作情况，亦都会同北京市审计局人员会面，以了解内地审计工作同埋行业的最新情况，并且就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美军派出 F-16 战机在首都华盛顿上空追截一架小型飞机，期间引发巨大音爆，整个首都以至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部分地区都听到，引起居民恐慌。小型飞机其后在弗吉尼亚州山区坠毁。小型飞机当地星期日由田纳西州起飞，原定飞到纽约长岛，但在长岛上空180度转向，直接飞越首都上空。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尝试和小型飞机的机师联络，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又说战机获准以超音速飞行，期间引发音爆。有居民在社交网站说听到震动地面和墙壁的巨大声响。暂时不清楚小型飞机为什么没有回应和为什么坠毁。有报道说小型飞机载有4个人，弗吉尼亚州警方说正是搜寻飞机的残骸，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5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40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9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3，升1.1。腾讯控股335.8，升6；美团121元，跌6毫；阿里巴巴82.95，升1毫；汇丰控股59.2，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3.72，升1.2；中芯国际20.9，升9.6；比亚迪股份243.4，跌6；快手57.7，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40.2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43，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045点，升521点，港金报18200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59美元，卖出19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城门隧道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车多，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咁另外铜锣湾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耀华街啊， 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坚拿道东左转入去耀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佟大为饰演嘅杨远系冬至清晨，佢九岁嘅仔喺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嘅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似遥控咁操纵住一场密室逃脱嘅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他？要去哪里？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六月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说？ 我是拜仁仔阮仲洋。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风骚快活人啊，咁有时咧去到不同地方咧，你会唔会特别咧留意下嗰度咧有啲咩咧？嗱，无论系法律上啦，或者文化上啦，系唔会或者唔应该咁做咧？咁样，我记得好几年前咧，我去新加坡，真系话都冇咁啱，即系我入紧境嘅时候咧，当时系照紧向口胶，我就谂啊，好似唔得噶，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到每一个地方咧，多啲留意有啲嘢，可能你平时自己会做开，但系原来去到嗰度咧，人哋会觉得系唔得嘅，甚至系啲法律上系规定嘅，又或者咧。嗰一晚咧，咁啊新加坡啦，入咗酒店之后咧，出去行下啦，咁样想走去便利店买酒，跟住就 exactly 就系话过咗钟啦，对唔住，唔知过咗九点定十点，佢话唔得咯，已经唔可以买任何有酒精嘅饮品，咁呢个就买唔到就算啦。但有啲嘢如果你做咗咧，就系、是、犯法嘅，或者人哋会觉得咁奇怪嘅咁样。 各处乡村各处例啊， 系啦。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頭嗰一次一兩次去韓國嘅時候咧，嗰陣時香港咧係未有關愛座呢一個概念嘅。咁我嗰陣時去韓國搭地鐵啦，我哋就同啲朋友仔就隨意見到冇人坐，我咪即刻坐埋佢咯。 但佢有冇寫住？ 有寫， 佢有寫，但我都唔識韓文。之後咧有一個類似唔知。叔叔咁嘅人啦，走埋同我哋讲话，嗱，我知佢用英文讲嘅，佢话嗱，我知你哋唔系韩国本地人，咁但我都想嚟提一提你哋，其实呢个位咧就系我哋系专系俾一啲老人家坐嘅咁样，咁就叫我哋起身，我哋哦系多谢你提醒，因为我哋真系唔知道啊，嗰阵时香港又未有关爱座，咁所以就系一个几好嘅提示嚟，我觉得提醒 系啊，即系如果佢唔提你，你一路坐咧，可能 系啊，又会俾人哋喺度白眼啊，喂，做咩事啊？你啲 但你就唔知咩事， 咁又唔使，摆到明你都知道，虽然你好似韩国。人，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你坐得我都应该知道你唔系啦，系啊，咪讲出俾人听咯， 系啦， 即系我想讲，原来唔同嘅地方都真系有少少嘅规矩唔同咧，都会令到几尴尬。 有时就算唔系法律上咧，即系一般人唔会咁做，而你做咗咧，就会俾人觉得奇怪啦。我记得有一日咧，喺新闻都讲咗咧，有位叫做内地嘅女仔咧，提翻啲游客，即系内地嘅游客，尽量除非你真系好顶唔顺啦，就唔好踎喺度。如果你踎 度咧，香港人就會覺得好似有少少唔係幾好睇咁樣，係啊不雅。同樣地啦，可能喺內地冇所謂嘅，個個都係咁都唔定，即係我唔知道啦。嗱咁喺新聞度咧就有一個新聞，就關於呢個泰國人佢嘅叫做法律啦。咁啊一睇完之後，我覺得係唔係㗎？咁啊就問翻我哋嘅泰國通啦。佢答我咧就係話，其實有啲法例咧雖然存在，但係咧。除非係啦，即係未必一定會執行嘅。嗱，例如其中一個咧，嗱呢一個就真係嘅，你聽落去咧，你覺得係好似有問題喎，就係唔可以對呢一個泰幣啊，即係個紙幣咧，畢竟包括咧 泰王啊嘛， 踩到佢咁樣樣。咁我諗，如果呢一樣嘢係唔覺意你行街唔覺意踩到，咁應該冇嘢啩。但係如果你好多人面前專登劈落地踩，咁梗係唔得啦。咁樣，所以佢意思即係話有啲法例咧，除非你係專登。同埋即係好多人，你望住你做喎咁樣咯。另外一啲咧，聽落去咧，好似有啲奇怪嘅。佢就話咧，唔能夠咧唔著上身衫揸車。佢雖然泰國好熱辣，咁但係咧，如果根據法例咧，男士係唔可以赤裸，係啦，揸車赤裸意思即係唔著上身衫啫。 卷你又得唔得？ 卷啊，應該得嘅。 你有件衫啊嘛都 係 你 件衫， 你係都要咁嘅話，都冇辦法嘅。 冇係都要嗰紋啊！係 啊，咩叫做卷起啫？ 但係嗰陣時喺寶骨島，我見。有啲外國人係咁喎，即係游完水咁啊揸架車咁上身係唔著嘅喎。 係咯，香港都好常見啦。譬如你好熱啊，去完沙灘玩啊。 我試過一兩次啦，但係其實唔舒服嘅，因為你 黐住 嗰個背，著件衫反而仲好啲。你都知啊，你試過係嘛？ 唔中意，我唔中意，即係啦。 你唔好啦，你個肚咁樣，人哋見到好不安噶嘛，係嘛？以為你大肚。 唔係啊，我方便擺啲嘢食。喺呢一度 晾住， 系好似啲海濑咁样，系咪浮喺度？ 咁另外咧，一个就话咧，泰国咧，如果你唔着内衣，系都系一个犯法嘅。如果公共场合暴露自己身体，或者做出不雅，呢个知啦吓。虽然我见过有啲沙滩，有啲人真系好性感嘅，即系可能唔着上身衫。 你都试过啦，同你同行嗰啲 系啊， 你应该见过啦。 咪， 系啊，你冇问题。 我问你，如果你女朋友同你去泰国，咁喺泳池唔着上身衫嚟， 你会点啊？ 我唔着上身衫， 佢啊， 咁都 你梗系唔着上身衫啦。 唔系，有冇其他人喺度先？ 有梗系有啦， 泳池 咁就冇啦，因为我有睇过啫，但其他人唔可以睇蚀佢噶。 所以咪要睇咯， 系啊， 咁 你 点？ 咪你我想知，咁你会点？你会点？ 你会唔会话 佢系一个成年人？咁你攞得佢汗咩？ 系啊，我中意啊， 但我中意啊，咁样 叫佢咯。 你有冇 试过 啊？ 衫咯， 你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去泰国。 你睇佢咁， 呢个样真系好衰，成日机 唔系嗱， 依 家咁讲，依家咁讲，嗱，依家咁 讲， 如果系自己女朋友咧，咁梗系要佢着翻件衫。如果佢唔着，就梗系唔好同佢游水啦，因为俾人睇蚀噶嘛。 咪落咗。 但系如果系人哋个女朋友，咁梗系唔理。咁 咪系咯？点解人哋个女朋友你可以唔理，但系自己个女朋友你要？ 呢個就係個個人心態 啊， 係 啊， 唔係理，而係我耐得佢好咩？但我都唔識佢，我都唔識佢 講咧， 你 我 都好 嬲，我控制唔到佢， 咁我又唔會嬲嘅，因為譬如我都有見過細細個啊。有啲 唔會嬲嘅，但係點解要你著翻件衫啊？ 即係叫自己女朋友。 係啊， 佢睇蝕啊嘛，佢啲人睇蝕咯。其實唔會睇，其實就唔會睇蝕嘅。不過你嘅心態唔舒服啫，點會蝕咧？唔通由三十六變三十一啊？ 冇錯啦，但係個心唔舒服咯。因为始终是自己的亲人啊，或者好朋友啊，咁你想保护佢，系啦，你想保护佢。 但我想讲，佢 enjoy， 佢觉得好 free。嗱，佢个 point 就系话，香港我唔做得呢样嘢啊嘛，咁嚟到呢一度有冇人识我？ 嗱， 咪系咯， 咁 对自己好有信心。 如果系咩？嗱，譬如我 let's say 我去西班牙沙滩，因为啲沙滩咧砖系唔俾你着沙滩，咁样就 攞 咁样就冇问题啦，因为大家都唔着。 但系有人着，有人唔着 嘅 话，咁你就觉得应该要着。 好啦，因为泰国嗰个泳池，我谂 expect 都唔系 expect 大家都 唔 着衫嘅。 其实唔得嘅，泰国唔准嘅。 系啦，但系你话如果去到一啲外国欧洲嘅沙滩。大家都唔着，咁就梗系一齐唔着啦。或者你去澡堂咁样去冲凉，你都唔着衫噶，系嘛？咁啊，咁就唔同讲法，即系睇下你嘅情景系点。 不过其实想带出就系话咧，始终系两个人，即系叫 individual 嚟啦。咁你虽然佢男朋友啫，其实佢都有一定嘅自己嘅决定权嘅。有时去到某一个位咧，你真系奈佢唔何噶，即系咁咯。 我作为女士，我会觉得若果我想咁样做咧，而我嘅男朋友同我讲嘅就系话唔该你着翻件衫咧，我谂我会唔开心咯。 我会。 唔開心咯，因為我覺得佢就係即係係咯，點解？ 即 係 點話？ 而家俾人控制住咁樣， 又唔係話控制住嘅，我會覺得佢就咁大個人啦。佢會咁樣做，我就會覺得佢應該係對自己好有信心咯。頭先你都講到個尺寸啦，係咪？咁我覺得應該唔係咯，即係我覺得係咪啊？好嘅嘢。好嘅嘢點解唔可以攞出嚟？ 唔係同埋咧， 等大家可以開心一下 咧。我頭先細心聽阿楊楊咧，佢話誒驚睇蝕喎。咁我就喺個泳池嗰度，我諗段股唔會咁樣定住望。 會 話 嗱， 會 真係唔知。 我直情就見到有個 bartender 嗰兩個男仔咧，斯一路望住咯，一路喺度沖嘢咧，隻眼都冇離開過。即係佢自己沖緊咩嘢，佢都唔知啊。 咁你個女伴好明顯就係想得到呢啲咁嘅豔羨目光啊嘛。 女伴或者佢寧願伸佢行， 我亦都落。 佢就係想咁啫嘛。 我又想 咗佢咁樣翹住。 唔係，又或者咧就係唔著跟住咁咩？ 但唔係佢有啲旁人嘅目光會令到個無論男方同埋女方都會唔舒服。譬如分享個即係個例子就係咩咧？我試有啲男性朋友啦，佢話佢同女朋友去搭地鐵嘅時候咧，你知道而家咪好中意咧，唔知點解科技進步咗咧，咪好中意用攞部電話影住一啲陌生人啊，可能喂你做咩望住我女朋友嘅身材喺度打量啊，就好中意影住呢片去擺上網嘅。咁個朋友咧就話佢有次同女朋友搭地鐵嘅時候咧，對面咧就會有啲即係有個。即係上咗年紀嘅男人啦，佢就俗稱叫麻甩佬啦，咁就去望住佢個女朋友咧，就上下打量。咁其實佢唔舒服嘅，佢都冇出聲，佢就用個身體咧就遮住佢女朋友前面。咁佢就會覺得，喂，嗰個眼神係令到個女仔同埋佢自己都唔舒服嘅。 咁你而家講緊嘅就係話，連個女仔都覺得嘅就係其實用個眼睛嚟去做一啲嘅，令到佢唔舒服嘅嘢啊嘛。咁但係頭先我所討論嘅嗰樣嘢嘅就係個本人佢自己唔覺得唔舒服啊嘛。佢做得呢樣嘢嘅話， 如果覺得唔舒服，佢著件衫啦。 佢都會咁樣啊！佢根本就係想俾人睇嘛，你明唔明啊？ 但我覺得喺男女。已經一齊咗拍拖嘅慣，我覺得女性就算中意呢個權利唔著衫，但你都要尊重翻男方。 同意啊， 呢個我同意。 佢唔舒服喎， 呢個我同意。 身為你男朋友， 係啊，呢個我同意。但係其實哪邊傷嘅話，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即係個女仔其實自己都會去做出呢一樣嘢嘅話，我諗相信佢自己都有諗過咯。 所以即係兩方面都 discuss 下啦，大家。 又或者佢覺得，咦，去旅行，我想試下 free 啲。 係啊，頭先咪就係嗰個 point 就 係 香港佢唔會做，亦都唔敢做啊嘛，係咪先？咁去到諗住放假嘅情緒啦，跟住喺泳池，大家又好似好 free 咁啦，咁跟住再見到啲外國嘅女仔係咁啦，因為最中意見到啲外國女仔做先嘅， 咪就係咯，咁即係其實你都唔會， 佢唔係第一個， 咁你咪望翻另外嗰啲咯，咁咪唔會蝕。 你唔係好似 bartender 咁望翻啲嘢啊？ 即係人哋夾你嗰碟，你夾翻人嗰碟。 我哋都係自己討論嘅咋嚇，當然我哋會覺得嘅就係話，而家咧喺街嗰度就真係多咗有好多啲雜肉咧周圍走嘅，即係著到好。因為我都真係有見過有好多個無端端你可能係過緊馬路，我揸緊車嘅話，我都會見到女仔著得好性感喺街嗰度行嚟行去咯。咁我就覺得其實有點而拿過，因為始終你覺得係我唔係喺海灘，又或者唔係話可能係比較係私人啲嘅地方，始終都係喺公眾嘅地方嘅話咧，我覺得有時呢啲咁嘅嘢，你著一件衫嘅話，某程度上都係尊重自己，亦都尊重其他人咯。即係呢一個就個別論，即係我睇下你喺咩嘅場合同埋喺咩地方。啱唔啱啊？ 啱啊！我著翻件底衫先， 即係等於瑜伽褲啫嘛。好多人都講咗，喂，唔好著出街啦，咁啊一樣提翻人著，係咪先？咁佢喜歡，佢覺得舒服，咁係咯。 都睇個人意見啦，尤其而家嘅天氣越嚟越熱，你又好難叫佢著好多衫，即係走嚟走去成身汗濕曬。 馬老師捲一個肚嚟。 网上情。生活圈子不需要有太多人存在，交朋友关系无非就希望有一个干净舒服的圈子，没有负担的生活，同一些自己啱倾的人，那些令你好开心的人就可以倾多两句，那些令你疲倦的人就不如离开远一点，留下的人一定是你看重的人。不过如果这些人有一天要离开都不要强求，自然会有人补上，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以前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时一段好好的友情因为一件好小的事就会变得形同陌路呢？本来双方都付出了好几年真挚的陪伴，放工会一起约食饭，做什么都不会忘记对方，为什么有时因为这么小事就从来不再见，尴尬到就好像同一圈的朋友都不再约他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不过不想讲出来。曾经我很在乎每一个身边人的感受，当对方没有将我的感受摆在心上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受伤。其实仔细想想，你不可以要求人家和你感同身受的，不是给100分就会收出100分的回报。交朋友从来都不是货物的买卖。曾经很认真地对某些朋友付出，但发现对方总是冷淡地应付，最初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做错些什么，后来才知道对他来说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不重要不代表不喜欢，他要将自己喜欢的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时间都留了给他们。其实这种做法现在我觉得啱，同埋都会采取。人生苦短，一天24小时，何必经常要将时间送给自己其实不太介意的人。有些人消失了或者一日会回来，不要问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开，同样不要问为什么，人生就是这样。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So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嘅呢首 Masquerade 去到11点钟，翻嚟我就会有学古文嘅时间， 好勤力喎、啊，老师， 系啊， 系啊，哇，好多张纸、啊， 好多 notes 啊， 系啊，好多 notes 啊。 其实咧，我做咁多嘢咧，我真系想你哋三位咧可以即系做好人嘅，但系即系我睇见你一个礼拜又系咁，两个礼拜又系， 因为已经系好人啦嘛，我哋咁唔使再 做心 咩做好人啊？ 马老师灰心啦， 有灰心机 啦，马老师。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唔该啦，今日个个都好精神啊！ 但你话灰机嘅头先。 我偷聽到， 係啊！佢又話無端端又話我哋冇學好啊嘛， 又話冇進步啊， 又話我哋好精神、啊。 哇！呢頭賺完，小羊咗大頭嗰度， 精神分裂 啊！我係擔心你有問題啊， 因為你唔記得頭先你講嘅嘢啊， 灰曬機。 嗰頭又鬧我哋話灰機啫，跟住我同你講早晨嘅，你又大家都好精神啊， 奇奇怪怪，心理變態， 天氣熱啊嘛， 係啊， 我有問題。是咩噶啦？你讲完未啊？废话， 讲完啦。 好，播音乐。 系啊，你都讲完啦，系嘛？你啲废话讲完。 哥哥，邋遢。 拜拜。 好，今日讲乜嘢？ 讲个席字，主席个席，其实咧同个席咧，即系夏天嗰块席咧相通噶、嗯。 一席之地。 但系席系咪加两粒草喺上边啊？ 系啊，同埋席咧对中国人嚟讲好重要。 嗯。我知啦，有啲乜嘢都用下就卷埋佢， 系嘛？ 系真系， 同你真系噶， 同你转转关系都要啊， 个席系啦。因为点解咧？古即系席咧，中国已经有好多年历史，以千年计。 我好中意席噶， 诶、嗯， 以前细个瞓席咧，真系亮噶，唔系讲笑，佢、啊、 以前夏天咧，一张席系不可少噶。 你知唔知一块席代表咩啦？ 一块席代表一席之地咯、嗯，你自己瞓嘅地方。 可以咁讲，佢有几个深层嘅意义，代表和谐啊。 点解嘅？ 你谂下块席系点样编织？ 哦，系 打直打横，打直打横、嗯，你唔可以乱，唔可以有差池啊、嗯。 好有意义啊！呢、這个，嗯，我讲真噶， 我知啊， 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每。同埋咧，以前咧，冇得坐冇凳嘅，就坐喺塊席嗰度嘅。咁、 嗯、 呢個咧係俾人感覺到咧，呢個天地係屬於我嘅、 嗯。 好似頭先佢話割席咧嗰個故事咧、嗯，記唔記得係邊個同邊個割席啊？ 兩位本身好朋友嚟㗎， 係、啊、 春秋嘅係嘛？ 戰國時代 係嘛？三國嘅人名我唔記得咗啦。 阿、啊、華欽， 華欽啊， 同埋阿管寧， 係、 啦。咁因為佢哋咧好朋友。有咧就坐埋一塊席嗰度讀書，所以你諗下席幾緊要啊？咁、但係咧，因為阿華欽咧，佢話佢啊兩個耕田咧就喺度掘下掘下，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就見到嚿金。阿、管寧望一望咁啊冇嚟，但係阿華欽咧，哇，揼咗好耐啊！ 咁最後咧，跟住佢居為己有。 這個不要說了，是、即是總之他覺得他呢，哇為什麼你 這樣 道德有些差異、我 們後來又古時不同現在、又有一次他們在室內讀書，有一個馬車很華麗的馬車經過、管理瞄一眼繼續讀書、但是這個華音呢走出去看完回來讀書、咁佢就好嬲啦，系咯，佢即刻过嚟嗰个坏仔， 咁小气噶，华音， 同埋张姐系边个噶？可能唔系 佢中意系咁，咪中意系咁咯，你咪唔好同佢做朋友咯。 所以佢割咗就割烂块， 唔系啊，私底下其实你唔使割烂块只嘛， 咁 咪睬佢咪得咯。 可能张姐系佢， 系啊， 佢净系觉得你坐喺我隔篱， 即系佢睇唔起佢人啊，睇唔起佢，即系觉得你嗰啲贪慕虚荣， 冇错啦， 系啦， 身边好多呢啲人嘅。个个都割咩？有， 但系冇只俾你割啫。而家 你 我连割都费事割。 你系有冇被割啦？ 我梗系有被割啦。你总会有啲人唔中意你噶嘛？ 系有冇小明有冇被割啦？ 诶，都有嘅，但系就唔系真系有块只去割佢咯。佢试下割我张只啊！我同你试过。 系啊，使咩咁咩啫？做到咁样嘅，系咪生死又相逢？ 系你有冇听过颜值啊？ 嗯， 颜值有， 系啦，其实颜咧又竹竹花头，有个颜字个颜， 即系饮啊嘛，系咪啊？ 颜 值， 嗱，因为酒值，酒值，所以咧酒又好重要嘅，以前系一种礼嚟嘅，即系一种哇，你朋友嚟到梗系要饮下酒啦， 系啊， 咁啊 酒 值连埋一齐咧，即系你谂下一齐坐喺度饮酒系冇啊， 好 friend 咁， 即系有得饮有得食， 冇错啦，仲有得。嗒下嘢啦咁样， 嗒咩啊？ 故事，故事 系咪啊？ 同埋金钱龟， 故事 你又好咧？ 金钱龟食金钱鸡， 系啊！ 马老师唔带 goose 髀俾我食嘅， 我要左 goose 髀。我继续啊！ 咁咧个盐值咧，其实咧盐咧就系用嚟垫咗喺地下嘅。 嗯。 直咧，即系嗰块直咧，直同个直系相通嘅，一个旧古字嚟嘅。直咧就即系摆喺盐嘅上边， 盐系摆喺地下噶， 系垫住个地下。直咧，即系嗰块直咧就摆喺盐上面。 其实系两块嘢嚟嘅。 系啦，咁盐直盐直，咁点样叫酒直咧？就系、是、因为哇，饮酒，然后大家聚坐喺度倾偈啊， 因为饮醉酒嗰就瞓喺盐直嗰度，大家就咁样系咪？ 有冇听过叫莫天直地啊？ 莫天直地， 类似，但系好似唔系咁讲系嘛？ 啊，你听 咁你 系 点讲啊？唔记得， 我唔记得，但系我记得好似 咩天莫个莫， 我知啊，我知我点解上天就做莫，地下就将只， 我净讲啲乞衣啊嘛，啲乞衣啊，即系嘅意思嘅就系咁，我就唔需要系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依家就问紧你哋， 我瞓就瞓地下，跟住个 天 咧 就 枕 被， 系啦，即系话个人好潇洒。 O K， 大体好穷，系咪咁意思？即系身无长物。 系，你咧？ 我都用细路长嗰个感觉， 嗯， 即系。天地就是我的屋企啦， 冇错， 嗯， 系啊，四海为家， 嗯，系咪咁啊，老师？ 即系你觉得系漂泊， 漂泊， 或者洒脱， 睇下你咩心态咯。就小张张就系话觉得你穷咯，但系我就会 重视物质嘅， 冇错啦，唔重视物质，但系极简主义者， 嗯，系咪啊？行到边瞓到边， 都唔要。 Minimalism 啊，我唔记得咗啊。 Minimalism， 冇错。我净系记得佢连神， 好多连神噶。 呢个连神啊，其实咧就 极简主义者， 简约 系 啦， 而家好兴噶。 系啦，亦都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咁但系后来咧呢句词语咧，有啲人就攞嚟形容第二啲嘢啦。咁就我嗰啲嘢，我哋唔好学啦。莫天直地嘅意思就系咁啦。哇，我哋以个天就要 做 皮， 地下就分， 嗯，冇错啦。咁其实咧，仲有冇啲成语你哋系谂到嘅？ 成字啊， 直字系咪？直字， 直字啊， 嗯， 直。 听君一直话， 升到十年书， 升到十年书， 系啊， 好嘢。 有冇听过主席啊？ 有啊， 主席梗有啦。 系啦，嗱，直咧，其实呢个系一个位嚟嘅，即系由一块直咁，后来变咗又凳啦，就有个。position 咧就嗱，亦都叫个 post， 就主要嗰个 position 就话字嗰个 就系 post 啦。 咁你覺得呢以前呢其實坐位都好緊要喎。 非常。 係呀咁你覺得 請飲都係啦。 係啦主人家坐邊度客人坐邊度啊 主人家長台定係圓台啊 圓台嚟嘅以前。 圓台 坐邊度。主人坐邊度 向边 边系咪向门口啊？ 系啦， 因为睇下边个嚟。 系， 冇错啦。如果啲宾客咧坐边边咧， 背门口， 左边定右边咧？ 诶，睇下同你有几 friend 啊？ 你当佢都系啲贵宾嚟噶啦。 左右两边咯， 系 啊，一路即系左右两边，左右内边，左右内边咁样。 以西边为先， 以西边为先 啊？ 有冇原因噶？ 有啊，因为咧以前咧有冇听过西宾啊？宾客个宾。 西边嚟嘅宾客，即系咪重要啲？ 边个宾啊？边个宾啊？宾 客 嘅宾啊？宾客嘅宾 系啦，意思咧，其实即系啲私属嘅 老 师。 西 宾 我冇听过， 冻嘅喂，唔好饮咁多冻嘢， 梗系饮冻啦， 唔好饮咁多冻嘢啊，女仔 饮冻啊， 唔系你男仔嚟， 我冇事啊，我唔惊啊， 饮领宾 系啦， 西宾冇。 西宾嘅意思咧就话所有以前啲客人咧就系坐 西 边 嘅，哦， 系啦。咁如果相对东系乜嘢啊？ 东宾、西跑， 唔系西边就系你嘅宾客，你嘅老师就坐。 敌人， 冇你点会 系你嘅亲友？ 亲友啊？ 亲人 唔系东就系主家就坐东啦， 做东 东道主， 哦， 系啦。即系东家，以前嘅东家，你以前有 打西家咯， 啱。 做乜要打？ 打工啊嘛， 系 啊，打工啊嘛。 你之前有几多个东家？ 哇 ，N 个啊，数唔到啊，打 N 份工啊。 OK， 咁 我想问老师啊，西宾点解同嘉宾唔同嘅？有咩分别啊？如果叫西宾同嘉宾？嘉宾是 guest 啊嘛，系嘛？ 系，西宾咧其实系泛指老师，私塾嗰啲老师。即係以前啊，即係有啲私塾噶嘛，就唔係翻學噶嘛，係啦，咁就係咧專稱嘅做西賓， 西賓， 冇錯。咁老師，咁我想問咧，你圓台咧，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你東南西北亂坐曬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嘅就係你嗰個主人家對住嘅咁嗰啲係坐啲咩人啊？都係西賓，今日好多。即系如果你譬如话系啊，譬如你 柯亞西賓， 你坐南邊咁先。如果即係嗰啲北位嘅話，係啲咩人啊？你东西都有啦嘛， 系 啊， 佢其实咧主人家咧就系朝西，啊唔系坐西向东， 嗯， 哦， 系啦，咁咧就一路咁样坐嘅。当然啦，如果你一张台得三个人就冇分噶啦，系咪？咁你do re mi啊嘛，咁如果你真系一张大圆台，因为以前咧最多都系坐十个人嘅，系啦，咁样系啊。有冇听过东床快婿啊？ 有， 冇。 啊，东床有 冇东床快？ 我有听过，但唔知点解。 女 婿女婿啊， 系啊女婿啊， 系咪即系个女婿要跟东边个方向啊？ 唔系，呢个咧就系同我老友王羲之有关。 又同王羲之有关，咁多嘢同佢有关嘅？ 有几多嘢同阿羲之有关？ 你之前都有讲过噶，羲之咪羲之？ 羲之，羲之系另外一个。 羲之， 阿羲之嘅爸爸咧就王道，但系佢唔系拍戏嘅，系导演个道。咁咧，阿王道咧，好多个仔喎。咁咧，於是咧，有佢條村咧，有個人咧就有個女好靚，咁就想揾一個女婿啊。咁就係阿王道屋企啦，及下睇下有邊個靚仔啦。誒，及到阿小羊羊喎，及到好多人喎。哇，正喎！咁就決定去嗰度，即係想揀個女婿啦。個個又靚仔又讀書。但系咧，去到一个房咧，见到王羲之咧，佢剥咗件衫，打出个肚腩出嚟，就瞓喺度，又唔理唔抽唔睬。于是咧，呢个人咧就觉得，咦，阿王道呢个仔好嘢，点 解啊？ 咁洒脱咯， 打出个肚腩就洒脱， 系啊。所以如果 咁，你咪好洒脱， 打出第二度， 佢未打出嚟，佢仲有件衫遮住。 系啊，就系咁。所以咧就话， 佢就 东 床 啦，系啦，佢啱啱就喺东床，喺东厢嗰边。所以咧，以后咧叫啲女婿咧就系女婿啊，就东床啦。但系啲人唔会叫自己做东床嘅，系啦。好啦，个直字你听咁多啦，讲个例子嚟听下句子。 咩啊？直字 系啊。 哦。 马老师坐主家席，一路系咁食。Goose 系咁食 Goose， 我嚴嚴夏日 瞓觉要张直，要张直，好过食十只鸡翼， 直到冇晒力，系啦。 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做你做诶间公司嘅主席嘅话，大家一定冇得食咯， 因为佢食晒。 你呢个系句嚟噶， 唔好话冇嘢食啊，粮都冇得出啊， 一定冇得食啊， 大家一定冇得食， 冇啖好食啊。 系咪呀？ 佢真系睇通睇透嘅啫， 好明白你啊！好啦，11:25翻嚟一答之后，你就会讲下电影、讲下戏、讲下剧集。 偶尔记错我两未别离。情同爱侣分享彼此见地，朋友哪会似你有够情人专美，如知己如姊妹待你，铭心刻骨 疫情復常咗之後咧，而家戲院咧好多人啦，咁啊，琴晚咧睇戲啦，同埋都留意到咧，好多人咧其實都已經冇再戴口罩，因為有一段時間都仲係未習慣啦。咁、因為天氣又熱啦，同埋咧噼里啪啦嗰啲爆谷聲又翻翻嚟啦，嗰啲咁啊幾開心嘅嚇。咁一搭半之後咧，翻嚟講下啲電影啊， 就係你尋晚睇嗰套戲啊， 嗰套咧因為上緊咧，我可以講一兩句嘅， 係、okay, 仲上緊，叫《銀河守護守衛隊》OK 㗎、哦，我就見到細路仔跟埋爹哋媽咪去睇咯，好開心 okay, 啊 ！OK， 十一點半先睇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上星期五发生谋杀案，39岁男子手持一把长12寸嘅利刀袭击两个女子，佢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被告被控两项谋杀罪，今日被押解到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要答辩。处理主任裁判官应控方的要求，将案押后到今个月19日再讯，为被告索取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以确定他是否适合答辩，同埋是否有其他建议。被告没有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39岁被告被控今个月2日在荷里活广场3楼一间店铺外面谋杀女子方晓彤，以及被控同一日在另一间店铺外面谋杀女子刘继熙。警方早前话佢有精神病记录，同两个女死者并唔认识。被告今朝由警车押解到法院应讯，多个警员在法院大楼外持枪戒备。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因为查册车牌案被裁定虚假陈述罪成和罚款，他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颁下判词，认为上诉人关于申请证明书的用途的陈述不属于虚假陈述，5个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上诉人的各项定罪。中院判词指出，没有理由将真诚的新闻调查排除在申请表格上的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以外，认为上诉人关于申请证明书的用途的陈述不属于虚假陈述。中院认为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一词是既不清晰亦都不明确，考虑对媒体同埋新聞機構申請同埋獲發證明書嘅數量，作為記者嘅上訴人好可能誠實咁錯誤相信佢嘅新聞用途包括喺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內。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本港嘅經濟狀況，地產及建造界議員龍漢彪表示，本港的物業市場短期投資持續低企，非本地買家交易數量亦都低，種種市場指標說明樓市辣椒可以功成身退，期望政府考慮逐步取消需求管理措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推出不同需求管理措施之後，市場炒風的確不算熾熱，但是政府的政策仍然会以本地人购买物业自住为优先，当局未来会密切留意物业市场情况，可能考虑进一步放宽未有物业的自住买家按揭成数比例，但是暂时无意调整不同需求管理措施。教育局近日更新香港学校体育学习领域安全指引，里面有关炎热和潮湿天气下进行体能活动须知。局方提醒教师要注意的事项包括，当酷热天气警告即是气温达到33度或者以上，高温天气持续或者天气极端酷热，应该提高警惕，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曝晒，慎防中暑。提 醒学生，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的症状，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并且立刻寻求协助，尽快求医。另外，校方可以考虑尽可能安排户外活动在朝早或者下午较后的时间进行，在极端酷热天气之下，应该避免进行剧烈运动。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2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51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0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9，升1毫；腾讯控股335.8，升6；美团121.3，跌3毫；阿里巴巴82.8，系升咗。阿里巴巴系啱啱转。82.75，升2.5；南方恒生科技3.76.8，升0.8；汇丰控股59.2，升1蚊；比亚迪股份244.8，跌2毫；中芯国际20.75，升8.1；京东集团137.4，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40.08，瑞士法郎0.91，加元1.344，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130点，升606点。港金报1819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4美元，卖出194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喺龙翔道系有一啲清理路面嘅工作。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对出。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虎山道游泳池。封路情况，在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青马大桥出九龙介乎马湾桥塔至青衣桥塔之间部分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车速限制是会临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观塘道骏业里向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 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 31。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呢半个钟嚟讲下电影嘅。咁同埋睇到戏啦，银河守卫队第三。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呢套戏嘅特技好精彩嘅。但係如果大家冇睇第一集第二集，你对个剧情嘅发展、人物嘅性格唔系一啲都唔認識嘅話咧，咁可能你會做少少功課咧，會睇得更加投入嘅。因為佢一嚟咧，個劇情已經開始講新故仔嘅啦。咁但係裏邊有好多千絲萬縷啊。點解佢仲同嗰個女仔咁中意嗰個女仔，但係個女仔話唔認得佢嘅？咁你要睇翻上一集先知嚇，咪都 OK 嘅。好啦，咁啊不過好長啊，兩個幾鐘頭，兩個半鐘頭。咁大家預咗，如果睇咧就唔好咁快約人嚇、嗯。另外咧喺呢個電影串流平台咧。睇咗一套八集嘅叫做 Fuba， 咁其实系一套一个宿舍嚟，一个说话，但系个说话就唔喺呢度讲嘅吓。咁、嗯、总之咧就系话阿洛舒华辛尼加以前呢个大只佬咧吓，咁而家七十几岁啦，咁但系就拍咗呢套剧集咧，就系讲佢一个退休嗱喺戏里边啊，戏里边佢六十五岁嘅一个 CIA 嘅 agent 啊，即将退休啦。咁但系最后一个 Simon， 即系本来佢已经执嘢走噶啦，我退休啦咁样，点知上边俾个 order 唔得，你一定要做埋最后一单。救一个 special agent， 一个咧即系做嗰啲卧底，但系咧嗰个卧底自己唔知道吓，但系其实已经俾人知道咗佢卧底噶啦、嗯，即系佢随时会有事噶啦、嗯，你要救佢翻嚟咁样。好啦，佢去到咧，竟然赫然发觉嗰个卧底咧系佢自己个女，但系呢十几廿年，一个女都廿几岁噶啦。呢咁多年咧，佢成日覺得佢女係乖乖女啊，拉小提琴啊，對人好有禮貌啊咁樣，所以佢叫啊見到佢個女喺嗰個敵方嗰度咧，講曬粗口啊，又同人打交啊，咁佢係好晴天霹靂，接受唔到咯。但同樣地，佢女都唔知道嚇、啊，原來阿 爸你成日話你做健身生意，即係開個健身店，原來你係間諜，你呃咗我哋四十年咁樣，咁所以大家好憎對方嘅，即係阿 爸就覺得搞錯啊，原來你唔係做嗰啲即係正經工作㗎，你夠唔係啦。咁样，咁两个人就由仇恨对方到后来要一齐去执行一啲嘅任务咧，就继续发展落啦。咁啊八集嘅，咁如果大家中意睇，嗱、阿洛舒华辛尼加咧，佢虽然里边扮六十几岁啫，但系真实年龄七十几噶啦嘛、嗯，所以大家唔好 expect 咧动作场面咧，佢系会有啲硬桥硬马、飞天遁地啊，咁都系一啲少少嗰啲一拳打低对方啊嗰啲咁咯，咁就动作就少少。欠奉噶啦，但系几好笑嘅就系佢安排咗啲父女嘅亲情喺呢个间谍故事里边咯。譬如话个女咧，俾人一枪打中只手，咁佢即刻好嬲，捉住个贼，佢仲要拉小提琴噶，佢学咗好多年小提琴噶，你有冇打佢手咁急啫？咁样咯，咁有啲难夹嘅吓，咁啊 OK 嘅，咁啊可以为大家推荐呢个剧集喺串流平台，系啦，八集嘅叫做《Fuba》，冇中文嘅佢。 好啦，咁啊到我小鋭鋭介绍啦噃，要介绍佢一套日本电影，喺2022年嘅一套电影嚟嘅，叫做《河畔》。 虽愉，虽愉嘅意思咧，其实就系等于片刻嘅时间， 好短时间。 系啦，另外有一啲嘅翻译咧，就叫做河畔小日子嘅。咁当然咧，亦都系一啲嘅就系日本嘅即系一般嘅一啲励志电影啦。咁啊个故事咧就系佢一嚟嘅时候，点解我会想睇呢套电影咧？就系佢就有一个 trailer， 佢一写就写住就话该如何面对一塌糊涂嘅人生。你咁样啲人有呢啲咁嘅嘢，咁你就会 睇 噶啦。冇错，咁 啊 故事嘅话其实都系简单嘅。咁啊讲述咧有一个冇钱而陷入咗人生低谷嘅一个男仔咧，佢就叫做山田啊吓。咁啊因为咧佢就有前科，因为佢只不过就系犯咗有一啲嘅案件咧，就系佢呃人钱啫。咁因为咧就坐完之后嘅话就出嚟啦。咁啊跟住佢就去咗有一个嘅小镇。咁啊因为嘅就系又身无分文啦，又自己人生嘅低谷啦，又啱啱先至坐完监啦，咁所以嘅就系佢乜一无所有嘅，就去咗有一个小镇嗰度咧，就去咗有一间嘅就系卖做咸鱼酱加工嘅工厂嗰度咧，就揾一份工啦。咁而个厂长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热心助人嘅好人嚟嘅，即系同佢讲嘅就系俾心机做啊，甚至乎介绍埋佢去租咗有一间嘅平价嘅公寓嗰度喺嗰度生活嘅。佢虽然冇钱，咁但系咧就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可能邻居所俾佢嘅一啲小确幸嘅 moment、或者系一啲嘅时间嘅话，令到佢可能重整自己嘅人生，同埋觉得自己仍然系幸福嘅。例如话嗱，我觉得呢啲嘢佢系拍得几好嘅。日本嘅电影佢有时佢会有呢啲咁嘅细节上面嘅嘢，譬如话我哋好唔觉得有啲咩嘅嘢，冲完一个凉，跟住可以饮一啲冰冻嘅牛奶，又或者嘅就系每一次佢去煲饭，煲完饭之后嘅话咧，第一时间嗰啲饭熟嘅话，就即刻开咗个盖，闻啲饭香。嗱，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成日会忽略咗嘅一啲咁嘅小确幸。但系如果作为佢嚟讲嘅话，佢再重整自己嘅人生当中，其实有时呢啲咁嘅嘢就觉得就我仍然活着，我仍然生存着嘅一啲印记嚟嘅。好啦，咁跟住佢有呢啲咁样嘅嘢啦，咁跟住亦都讲到嘅就系佢侧边嘅邻居有一个咧叫做岛田，咁啊因为咧就系、是。都会去佢屋企嗰度咧，就会借佢嘅浴室，跟住都成为咗佢嘅好朋友啦。变咗成日同佢都会食饭啊，有啲咩大家都会倾啊，有啲咩大家都会 share 啊等等啦。咁而另外仲有嘅咧，就系话有一个嘅就系包租个包租婆，就系、是、由呢一个嘅就系满岛光，满岛光就系做初恋嘅嗰个女主角。咁而所做嘅咁就因为个丈夫病逝，就带住个女一齐生活嘅。咁啊面对住当然系自己嗰啲嘅故事嘅话，佢走唔出一啲人生嘅关口啦。点样嘅话，大家亦都系互相扶持啦。仲有就系、是有一个对面嘅有一个叫做健一个同个仔，好得意嘅，每一日咧都西装骨骨咁样，周围咧就去兜售一啲嘅生意。佢哋两个做乜嘢嘅咧？就系、是、做嗰啲嘅就系墓地。去兜售墓地，所以佢每一日嘅话咧，佢都会着到好靓咁样，同佢个仔一齐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 sell 嗰啲墓地，但系当然永远咧都系 sell 唔到嘅。但系咧，人哋嘅冷言冷语啊，或者睇唔佢唔起嘅话咧，佢冇乜所谓嘅。 哇，好嘢喎呢啲。 系啦，咁你就会见到，虽然佢哋系一啲嘅低下层嘅人，各有自己嘅故事或者自己嘅背负，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哋仍然系要继续生活落去。咁佢里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一啲小确幸嘅嘢啦，仲有个就系成日都唔出声嘅一个和尚等等呢啲咁样嘅邻居，同埋出现喺佢身边嘅一啲人，系令到佢有好多好多嘅就系抽合成山田佢重拾做人嘅一啲信心嘅。咁同埋制造小确幸嘅全员嘅话，全部都系来自佢哋呢一班嘅朋友啦。咁好啦，咁啊讲到嘅就系话，仲有一个故事嘅转折，就系山田突然间有一日就接到嘅就社会福利处嘅一个工作人员打电话嚟话俾佢听。你爸爸走咗啦，系啦，咁而因为嘅就系被发现嘅时候，佢孤独一个人咁样死去啦，咁而且咧就系佢哋会帮佢就已经烧咗一啲嘅骨灰啦，咁跟住咧就话你要去领回一啲骨灰，咁就睇下要点样做，咁点不知佢就将呢件事咧，佢就同佢嘅好朋友大家喺度倾嘅时候嘅话，佢嘅好朋友都讲咗一句，咁佢就话因为咧亦都讲出嘅就系话佢个爸爸生前其实同呢一位嘅男主角嘅话咧关系系唔好嘅，佢会觉得佢就咪有得啲骨灰摆喺度咯，咁咁佢好朋友同佢讲，佢就系话葬礼可以一切重简，但系你唔可以当佢冇喺呢一个世呢个社会上度，即系呢个地方嗰度生存过，咁样嘅话系唔得嘅，咁跟住佢就系、是。就點醒咗佢，咁到之後嘅話，呢一班嘅鄰居為咗呢一個嘅男主角做咗啲咩嘢嘅話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啦。 好似好睇喎， 我覺得好好睇，因為其實佢每一個喺佢身邊嘅鄰居嘅話，都 令佢有成長， 令到佢有成長，同埋大家互相一齊去成長，同埋走出一啲生活嘅低谷嘅。咁我覺得呢一套戲係一啲好典型嘅日本嘅勵志電影咯。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不妨望下嘅。 OK， 好。 我 你先 好。今日咧要讲呢套电影咧，就我前几日睇嘅。咁我觉得简单得嚟又几好睇。咁个名咧叫 Good Luck to You，Leo Grant， 中文叫做祝你好运，利奥格兰德。咁呢个 Leo Grant 咧就系呢套戏入面嘅男主角嚟嘅。咁呢套戏咧系一个2022年一套sex comedy 嘅 drama 嚟嘅，系啦，英国嘅电影。咁啊讲一个女主角先啦，好出名嘅一个影后级。演技怒火純青的一個影后級的女演員，就是 Emma Thompson、男演員呢就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其實她都演了一段時間，雖然她是93年，即是她自己的出世的年齡是1993年，有一個男演員、叫 Daryl McCormack、咁呢套電影講咩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講一個個性比較壓抑嘅一個退休女教師，咁、就去點樣去揾呢一個性工作者呢、這個男演員呢、這個 Daryl 嘅一個故事。咁啊講下啦，呢、這個Emma Thompson 咧就飾演一個頭先講啦退休女教師啦。咁好搞笑喎，佢教呢一課科目咧都幾符合佢個呢一個故事嘅劇情，就係講咩咧？佢係教呢個宗教倫理。咁你知道教一個宗教倫理嘅女教師，即係平時個人係比較保守啦、嚴肅啦、好循規蹈矩，亦都唔夠膽有半點差池喺生活上面。咁佢就是一個咁古老嘅一個教師。咁、但係點解佢要需要去，即係簡單嚟講，點解要召妓，點解要揾呢個男嘅性工作者呢？就原來講到咧，佢丈夫佢先生咧，其實佢人生入面唯一一個掂過佢身體嘅男人。咁亦都係佢丈夫每一晚咧都係好例行公事去完成嗰啲行房嘅事啦。所以其實佢係呢幾十年嚟咧都冇感受過性方面嘅生活啦，亦都冇覺得係好喜悅嘅。咁即係一句講曬就係、是。佢對於性方面好冷感啊，佢完全冇感覺嘅。咁又係一次咧，佢丈夫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佢就諗啦，不如我試下去買呢個服務，我想試下體驗下究竟即係性愉悅或者性喜悅係一個乜嘢嘅一回事啦。咁所以就會發展呢一個劇情啦。咁其實成套入面咧，佢同呢一個Leo 咧係一共見咗四次面嘅。咁但係每次四次面，頭先我講咧，呢個電影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故事。點解簡單呢？佢係一個低成本嘅製作嚟嘅。成套戲拍咗19日，而且主要嘅場景咧有95% 咧都係喺酒店嘅房嘅啫。而且成套戲最特別係咩咧？得三個演員嘅啫。咁第一個演員就係男主角，第二個演員就女主角，第三個係咩咧？我唔講啦，你哋自己睇啦。咁就係講佢哋喺個房面四次嘅相遇。咁每一次見面，兩者嗰個狀態或者嗰個感覺咧，都好唔一樣嘅。咁可以講下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咁你大家都知道啦。Emma Thompson 係啦，見到面一開門，哎呀好怕醜啊，因為佢一個比較保守，佢未試過喺性方面做一啲冒險嘅事，佢就覺得好唔好意思。一開始直情係嗰個Leo 嚟到嘅時候，佢都係覺得。算啦，不如我照俾錢你，不如你走啦， 傾偈算啦， 係啦，我哋傾偈算啦。我哋都唔好有太多嘅肢體 接觸 啦。最後就不如你走啦，我都係覺得我叫你嚟咧，我覺得好失望啊！我竟然自己一個身為一個老師，竟然做埋啲咁嘅事 ，guilty 啊， 係啦。咁但係 Leo 咧，雖然佢 claim 自己係叫一個性工作者啦，但係成件事或者有啲影評叫佢咧，係叫佢一個叫做性治療師啊，因為就係透過 Leo 呢一個人咧，點樣可以？可能將Emma， 即係Emma 個名叫 Nancy 啊，將Nancy 一啲佢以往對於自己一啲包袱啊，或者一啲 解放 啦，係我唔可以話佢唔正確嘅價值觀，但係總之佢有佢自己嘅價值觀，但係可能令到佢有啲刺激啊，令到俾一啲新嘅睇法佢，咁就喺呢四次嘅會面入面咧，你見到逐層咧，Emma 咧即係Nancy 咧都會釋放自己啦。咁當中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就唔再透露啦。但我想講四次入面嘅。接觸的狀態都是很開心，同埋我自己睇落係一啲都唔悶嘅，係真係你會入到個劇情入邊啊！究竟佢哋之後會點咧？咁最後啦，第四次見面咧，我可以講埋啦，佢哋係真係最後有發生一啲性嘅場面嘅，但係成件事唔低俗，係好 positive 嘅。咁啊，都想分享最後有幾個信息，其實呢套係想表達嘅，因為一個鏡頭咧講阿 Nancy 咧就。赤裸裸喺个镜前面去企喺度啦，咁一个咁简单嘅画面，但系我想讲 Nancy 戏入边嘅年纪咧已经62岁啦。你幻想一个60几岁嘅女仔企喺一个镜前面，其实系 有个寓意喺度， 系啦，就系想讲叫我哋观众接受自己，唔好去 challenge 自己嘅身体，同埋追求自己嘅仙福啊，个仙就系个幸 福， 系啦，幸福，幸福系啦，咁大家可以。欣賞下呢套電影咯。 OK，Good luck to you。 OK， 好，今晚我都照下鏡先。 你都可以睇下個圖。 使，因為而家咧十二點後啊。 你都可以唔使 judge 自己套 路，系啊，你都唔好 judge 自己啊， 你接受自己， 冇错。 哦、OK， 系收到，好。 唔系你个身体冇所谓，但系其实你个健康啫嘛，系、啊个健康嘅问题啊嘛。 好，到我介绍，我今日 添， 介绍呢一套咧，又系日本电影嚟嘅、 嗯。 我头先今朝请教咗阿小白啦，佢话叫 Akira and Akira， 咁、 嗯、 啊中文译名咧就系滨与英。斌诶，两人三撇系啦，因为原来喺日文咧，阿斌同阿英咧个发音系一样嘅，就叫阿 Kira。咁、呢个故事咧，讲呢两个年青人喺银行做服务嘅。咁原来佢哋细个已经认识噶啦。咁阿英咧本身系出身一个贫困呢个家庭，佢爸爸系做工厂嘅。咁但系因为生意唔好啦，向银行借钱啦，银行就唔肯借钱，然后跟住咧就有人收晒佢啲嘢啦，所以咧。阿英細個嗰時咧，好矛盾嘅，既憎恨銀行職員，即係點解你咁都唔幫我爸爸啊、嗯？如果因為我爸爸 你借錢俾佢嘅話，咁咪翻到身咯。 冇錯，同埋因為爸爸工廠咧，其實有好多人打工，會影響好多個家庭。佢、覺得點解你要咁做啊？咁樣樣。而阿斌咧，佢本身係出身一個富裕嘅家庭嘅，就係、是、東方遊船。咁佢爸爸。即係阿斌嘅爸爸咧，又係有三兄弟，咁又係東方媽、東方物，即係一啲家族嘅生意。但係咧，哥哥同兩個，即係佢爸爸同兩個叔叔咧嘅關係就好差嘅，成日覺得你管住曬嘅。咁阿斌本身下邊仲有一個細佬嘅，其實叫龍馬。咁其實咧，佢哋某程度上咧，呢兩兄弟亦都係重複緊佢爸爸同叔叔嗰啲關係、 嗯。 其實一家人嚟嘅，但係咧互相仇恨啊、 嗯、 敵視啊、憎恨啊咁樣嘅。話說咧，呢兩個阿斌同阿英咧，喺十幾年前咧一齊加入一間銀行，佢哋當時嘅精英嚟嘅。曾經咧嗰、那個銀行請佢哋咧，就有一場嘅對決嘅，就係、是、話一組人適應銀行家，一組人適應工廠。咁嗰、那個當時嘅主管咧就出咗個題目，就係、是、話，譬如話我俾份卷啊，鋭鋭，你哋翻去做一個 proposal， 就寫好你哋嘅財務報表。去問銀行借錢，咁而小羊羊就係適應銀行嗰組嘅，就你哋審批咗佢哋個 proposal， 然後你決定借定唔借。咁咧嗰陣時咧，阿英咧即係小鋭鋭嗰度咧就做咗啲假帳、因為佢想借錢啊嘛。咁、另外咧又俾阿小羊羊發現咗佢哋做假帳嘅痕跡，於是咧嗰陣時嗰個主管咧就評呢兩隊即係好傑出嘅銀行職員嚟嘅。因為佢咧，你無可厚非，我想借錢， 我就總之用 做手腳 無所不用其極， 冇錯啦，即 係借到就為之贏啦、 可能走啲偏鋒啊，唔啱嘅嘢，但係喺個銀行你係咁噶啦，因為你好多人借錢都你想借錢，你想翻身，你就要諗盡辦法。而阿小羊羊佢亦都係盡咗銀行職員嘅責任，就係、是、話把關守好個門口。咁、如是者咧，十年之後咧各有成就，但係咧阿斌嗰個屋企咧。佢爸爸死咗啦，於是咧個叔叔咧就陷害佢哋啊，等等等等嘅。最後嗰個阿斌咧就離開咗銀行，翻翻去救嗰個銀行。對唔住，救嗰個東方，即係佢爸爸嗰個公司東方郵輪。咁、而佢兩個之間咧，呢兩個年青人咧，既係有少少鬥爭，最終亦都係兩個一齊聯手去幫佢手問銀行借錢。我覺得呢套嘢真係幾好睇，劇力又～萬軍、就算未到萬軍都千軍嘅啦。推介係啊，好好睇，同埋幾勵志嘅一套電影嚟，講兩個年青人咁係咧一齊想做好件事。咁同埋因為阿英咧都係佢銀行高層都讚佢，哇！你真係好叻，係真係一個典型嘅銀行家。咁亦都解釋咗乜嘢叫銀行家咧，幫到人嗰啲就叫做銀行家啦。 好 ，Akira and Akira 系咪？ 系 Akira and Akira， 斌与英。 好啦，翻嚟就系马老师与大肚腩。睇下我哋一阵间嘅淑女关注组又读到啲咩翻嚟啦！大家继续留意留意。 世界太快，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亢奋，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颠倒，仍有路去到，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 息凝练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想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添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终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 今日继续光之道啊，十二点钟，31度气温上嚟46.74%啊。星期一今日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今日大致多云嘅。先听听12点钟新闻报告，继续翻嚟。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容光焕发啊！ 佢开始讲嘢有骨嘅，你小心啲，紧真啊！ 唔好 觉 得我成日咁恶先得，我都对你好好噶， 系好好，我都觉得你对佢好好，但系对我唔好咯。你请佢食嘢，但系我同我杨洋冇份啦。杨洋我 咪系咯，我又要食。 男护士唔系人啊！所以佢每一日都会帮手嘅，即系度下肚啊咁样，系咪先？ 系男护士， 男护士啊嘛， 系啊， 佢做就系咯。 就 是你贴身的男护士添啊！ 系啊， 好啦，我哋先嚟讲讲嘅咧，就系我哋阿马家姐咧，系 从乜嘅啫？ 我乜嘅啫？系呢段时间以嚟嘅话咧，好奇怪，你见到咧就系佢个肚咧又大又细，又大又细。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咧，就系但个成绩表系唔差嘅，嗰下真系天讲眼啊！ 第二个学期嘅成绩表， 冇错系。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件事？我觉得好吊诡，你明唔明啊？ 我都觉得系啊， 系咪啊？你我费事骄傲啫。所以 好 其实咧，马家姐咧，其实就度过佢嘅体重啊， 上 脂肪系啦，脂肪同埋肌肉嘅。咁、 嗯、 我哋睇翻， 佢见过你一次系嘛？ 其实佢见过我几次嘅，咁、 哦、 我每次都有度嘅，系、啊、啦。咁我哋睇 唔见佢。cancel 你嘅 慰问，有眼无珠啊！ 唔系啊，通常佢 cancel 我噶， 系有眼不识泰山啫，系 唔识欣赏， 梗系啦，真系累死大佬。 嗱、啊，其实我哋二月到六月啦，马家姐嘅体重咧系下降咗1.8公斤嘅，即系过去嗰四个月。 唔系好多。 咁如果咧计过， 唔系啊， 1.8公斤， 四磅啦。 系啦、啊，计个百分比咧，其实有2.4% 嘅。咁肌肉咧就上升咗0.7公斤，个、 哦、 百分比咧有2.2% 嘅。咁、 啊、 个脂肪咧其实咧就下跌咗3.6% 嘅，系啦、哦，过去嗰四个月 系。 咁、嗯、不过咧， 多谢你咧， 就系、是、嗰个中间嗰个 中 央肥 胖 咧都仲系高嘅、嗯。你见唔见到啊？成个成绩表咧唯一。 高， 你以为佢好劲？ 高即系高， 高， 但系真系喺中央肥胖高位。 系啊， 咁但系其实如果系咁讲法嘅话，佢嘅成绩系可以接受嘅。 系系。咁但係我哋當然 嗰個位永遠， 因為所以就係高啊嘛，佢就係其實咧建議咧都係仲要減多4.9公斤嘅脂肪。 哇，好多 啊！係 啊，係啊，睇個圖就知啦。 係啊，十磅嘅脂肪， 你幫我想㗎，無啦啦有人俾陣我。 咁你可以请我哋食噶嘛？ 你可以同你屋企人分享，你唔系食晒啊？ 冇冇冇， 佢冇，佢话佢自己食咗一块，但系嗰块咁大块咯， 衰相嘅人哋嗰啲。 所以我唔知道，因为你若如果若然系真系睇佢食嘅嘢嘅话咧，真系食得唔多嘅。 唔系啊，上个礼拜好多啊。 哦，上个礼拜系啊，上个礼拜梗系啦，冇办法啦。你自己讲，你食咗啲咩？ 由礼拜五讲起啦。 点解啊？ 礼拜五开始已经放肆啦。 你礼拜二已经食焗猪扒饭、热柠水。 我晏昼啊。 咁有冇其他选择啫？ 佢卖晒， 佢卖晒，你系咪食晒成个啊？ 应该系啦。 咁你可以食半个咁。 系啊，我都系咁话，你可以唔食晒噶嘛？ 你拎走半个得唔得啫？ 呢个世界系冇呢样嘢噶，系嘛？即系一叫我就食晒为止。 唔系我好怕食剩啲嘢，我即系由细到大屋企都系话食晒食晒佢，真系冇办法呢样嘢。 系 可以嘅，但系我内心有郁结咯。 咁系可以拎走噶嘛？ 咪系咯， 你唔系食剩啊？分两餐啊嘛。知道呢个概念 系啊。 哦 ，OK。 我觉得好紧要噶呢一样嘢。总之你饱就要停手啊。 系，唔系佢唔知饱啊？可能 哦，金鱼肚。跟住仲要系金鱼咁样，佢都系未食过嘢，跟住又食，食到个肚胀为止。 系啊， 呢样嘢真系唔得咯，同埋佢好多藉口嘅。 冇错， 你有冇留意啊？佢每一样嘢都又话系又卖晒啊嘛，冇啊嘛，又或者我系咁样噶嘛，我唔可以嘥嘢嘛，咁搞成咁样， 你揸手冇用， 冇用 一齐惩罚， 你全程揸住我都唔会放过你啊！同你讲，好咁，其实佢上个礼拜嗰饭有啲咩规咧？ 嗱，其实 焗猪扒饭啦， 焗猪扒饭啦，同埋有白汁回意粉，咁咪讲过要拣红汁系比较好啲咯？你记唔记得？ 冇红汁，咁 嗱，直口， 除咗呢个 option， 仲有啲咩？ 我都话噶啦，我都话你同你肯，你揸住手，揸住手，我唔宰你啊！ 系啊， 真系太离谱， 一定有其他嘅选择，我相信 系啊，咁大间餐厅， 系啊，你已经有焗猪扒饭， 有白汁。 汁意粉啊，咁啊，再加埋个汉堡包，系啊，咁啊，星期日咧就星期日冇报告，星期六饮茶都系正常嘅，咁起码有做到嘅就 系 水饮得足够啦，生 果 食得足够， 啊， 菜够唔够？ 够， 都够系嘛？咁起码呢三样嘢系有做足嘅， 咁即系摆到明嘅，就算呢三样嘢做足嘅话咧，但系其他嗰啲嘢佢系做得。过分啦，系咪？ 即系个份量会比较多，不如我哋就睇一睇佢个腰围先啦。 好嘅，蓝护士， 我想知道，因为咧大家咧就落咗个盘噶啦。 冇 错， 我系估38， 我估 37.9，你估37.9 ，OK， 37.9，我就估38，咁跟住就阿小羊羊就估39，系咪？佢话佢买重嘅，我想问一问啊 ，Honey 系大概几多？你做手势俾我睇啊，你估几多？35？吓，37。37.5，哇！喺咁犀利，哇！好犀利喎！你今日着条红色嘅，做咩？你以为咁样会帮到你啊？ Oh、 好啦 ，Oh my God！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有， 有人中39。啊！ 哇！马女士， 点会、啊？ 点啊你？ 你接受唔到呢个现实， 接受唔到。 一睇呢个食嘢已经知啦， 39啊， 39啊， 有两转系嗰只 goose， 嗰两只唔系狗， 可能唔止一只 goose， 有两只。 你食咗两次啊嘛， 系啊， 星期五食咗一次，星期日就食咗一次啊嘛，系咪好严重噶？呢一啲都系， 系啊， 啲朋友唔好啦。好心你啊，识啲朋友唔好对你咁好嗰啲啦。 重点就系咧，佢。食個 goose 之餘咧，佢、聽聞咧就食埋皮啦、一樣啦，跟住咧有人反映咧，佢嗌咗碗飯係好悶嘅， 有人反映， 跟住 探知回報係嘛？仲要食埋飯啊！ 食曬一碗悶嘅飯， 好似個山咁樣嗰 啲，跟住仲要問人哋有冇糖水，好彩人哋買曬冇。 即系救佢一命。如果唔系，真系四十。 所以其实你有冇你冇有冇廉耻啊？其实 冇，因为我同啲好朋友一起食饭，我就冇廉耻噶啦。 又听闻又食金钱鸡， 系啊系啊，你今日有冇听到佢喺度讲啊？佢仲有啲好叻喺度讲，佢就边人啲掟嘅，我一嚟我食三只啊，跟住我就食晒，系啊， 因为要夹钱啊嘛， 系啊，先食一半咋， 先抵啊， 唔使夹钱嘅话，我食六只咁样，离晒谱啊，真系， 系啊，真系系咯， 其实系，总之佢就系所有嘅嘢都系因为佢嘅膳食。 系，佢个份量已经多咗啦。你就咁计猪扒饭嘅话，千几卡路里。其实 你咪讲过咯。 系啊，你睇下你个基础代谢率系1605。 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话咧，你唔喐嘅时候咧，你系需要呢个嘅能量啦，卡路里去维持你而家嘅体重。 唔系好多啫嘛，如果你讲紧 千六，咁如果你一餐已经1300啦，你其他嗰啲咧，其实最好一餐系500到咯，系啊， 咁样就每一餐嘅话就摊分， 系啊，同埋你即系加加埋埋都会少啲嘅时候，你先减到磅噶嘛，系啊，即系重要系个重点就系要健康为主嘛， 我都 觉 得 系，仲系中央肥胖， 系啊，你冇睇到你自己张成绩表啊？ 有啊， 但系唯独就系一个肚就越高。 好憎个高字啊！ 我都算啦， 我知系高人，但系嗰啲你应高嘅就要高 啦。好啦，嗱，上个礼拜我哋有倾过嘅，嗱，我哋就会觉得就系话，如果作为一个即系咁唔听话嘅人嚟讲啦，即系好似马家姐啦，系咪需要有一啲嘅罚则嘅话，你先至能够令到佢会俾心机咧？ 冇错， 其实系咪真系要的？ 要噶，要噶，系、啊。即系 如果你啲 client 嚟讲，你会点做噶？ 其实咧就可以俾佢哋做多啲挑战啦。咁、挑战嘅方面，当然就要帮到佢继续去减磅啦。咁、所以咧，我就谂到为马家姐度身订做嘅咧，就系佢可以唱歌同埋跳舞，拍3分钟嘅片，跟住同大家分享翻。我觉得系唔错，因为佢可以喐啊嘛。 系。就咁嘅，我覺得男護士講嘅説話就係非常之好啊！佢就覺得如果你要佢唱跳嘅，其實某程度上係 係對我哋嘅懲罰。 但系啊，呢个系我哋嘅惩罚，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咧？ 我哋都要即系为马家姐着想，我哋都要助佢一臂之力去减下磅嘅，系啊。咁因为男护士跳舞都叻噶嘛， 系啊，冇错，你可以教佢 咯。Social media 有啲好 hit 嘅歌可以跳啊， 喂，好喎， 马家姐， 系啦， 我要提议啊，佢要着嗰啲性感小短裙跳， 系啊，或者着瑜伽裤啊，你着瑜伽裤跳啊，好唔好？ 仲要细码瑜伽裤， 冇错，系街跳。跟住拍一条嘅就系3分钟嘅短片俾我哋，好唔好？ 要有唱同埋跳嘅。 好， 咁 如果系就交俾你啦，男护士。 几耐可以做到？我哋要，你觉得个时间你几耐？ 你要交呢一个惩罚俾我哋啊？ 即系已经系定咗一定 定咗啦，定咗啦，梗系啦， 因为你个39， 咪系咯？你只不过你冇廉耻。 既然你冇廉耻，你跳呢啲舞都唔紧要。 都冇廉耻噶啦， 我都系咁话，我哋系啊，其实我哋睇到好难受噶，你明唔明啊？ 我哋为你好操劳，好操心。 下个礼拜前啦，好唔好？系啊，下个礼拜我哋要做呢个熟女关注组之前，我哋有一个礼拜嘅时间俾你去俾呢条片我哋，好唔好？总之我哋下个礼拜而家一定要出街，得唔得？ 好， 应承我哋啊嘛， 好， 我哋俾你奖 金。好， 你可以年底 回落翻去37.5，我保证。 几耐？ 只系回落去37.5 啫。几耐要去到37.5？ 唔系一个礼拜咯。 一个礼拜，你大两个礼 ，sorry， 你上个礼拜37.1。 系啊， 系啊，你话37.5啫。 系啊，你今个礼拜嘅话，你肥咗2寸。喂，你憎佢嘅话，你又咁俾心机；你减佢嘅话，你又咁唔用力嘅。 应该要俾多啲心机。 系啊，我都觉得你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大家喺度睇住 你 啊嘛。我都觉得你系啊， 灰 晒机 咯。 系啊，灰晒 机。等你个个礼拜讲得咁开心啊嗱，谂住、我哋唔俾啲颜色你睇， 系啊，真系要，我都觉得， 啊、 好啦，应承咗大家 好嘅， 一月咁话， 你唔好介意。 如果唔系嘅话，不如轻轻地嘅话咧，就登出你今日俾我嗰幅相，个肚腩好大，好似一个少佛咁坐喺度喺度饮汽水， 仲要系 嗰张相其实都好呕心 啊！你知唔知一罐嗰啲汽水咧有几克嘅糖啊？ 唔知， 好似有8粒糖啊！ 其实咧有36 克嘅糖， 好多噶， 系啊， 系啊，好甜 噶，一粒 系咪八粒糖啊？ 接近八粒，七粒几啊？ 即系当佢真系话俾你听嘅就系嗰啲方糖系有八粒嘅话咧，嗰日之后嘅话我唔敢饮， 唔再饮， 系啊，要饮嘅话都系饮无糖嗰只， 即系 系 要我食八粒。方糖我都食， 你食唔 到 啦， 系啊，所以你真系唔好啦， 系啊， 即系早啲我早啲识你哋啦， 咩识咗教咗几次啊？喂， 好唔好理佢？ 饮之前都有系啊。 好啦，咁、 啊、 我哋今日嘅话，我哋都有啲即系嘢咧，要同大家要讲下嘅。咁就 系 夏天嘅时候食嘢嘅话咧，有啲要注意同埋要小心嘅地方。 夏日炎炎，小心食品安全。 好， 你只烧鹅热咗就热食，冻嘅话就热翻先食。明唔明啊？ 嗯， 系啊，因为就 系 惊嗰啲细菌会滋生， 冇错。因为夏天嘅时候咧，细菌再滋生得好快啦。你喺个即系天气炎热嘅时候，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六个小贴士啦。 好啊， 系啦。咁嗱，第一咧就系头先讲嘅冻嘅冻食啦。咁你乳酪啊、雪糕啊嗰啲咧，冻嘅拎出嚟就即刻食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再摊暖啲，因为有时可能啲家长会觉得乳酪太冻，咁啊摊暖啲先食。其实咧喺4-60度咧就就会助长咗个即系细菌会生长得好 快，快 嗯，系啊，咁就会容易肚屙啦，系、啦，咁所以咧冻嘅就冻食，热嘅就热食，得唔得？系，咁第二咧就系话嗰个食品安全个温度啦，咁、啊煮嘢嘅时候咧，我哋通常会加翻热噶嘛，咁4-60度咧就要避免啦，因为你摆得喺个室温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容易去到4-60度啊，即系你喺雪柜拎出嚟一阵，已经个温度已经上升，因为喺摆雪柜嘅时候咧就系4度啊嘛，即系如果你摆冰格嘅时候咧就系低过-18度嘅，系啦，咁你即系拎咗出嚟，咁如果你话真系解冻啲嘢食嘅话，即系譬如你可能有嚿雪嘅鸡肉要解冻咧，其实就应该摆翻雪柜解冻就好过你拎出嚟喺嗰个常温嗰度解冻，因为 其实几时都系噶啦嘛， 但系都会有好多人咧，即系都会就咁摆喺常温嗰度解冻， 唔得噶， 系 有时你迟咗个臭噶啦旧嘢， 冇错， 而家好快噶，变得 系啊，因为而家30几度啊嘛， 同意同意， 系啊，咁第三咧就系煮熟咗嘅食物，即系最起码咧食物中心个温度咧系要去到75度以上嘅，咁你普通即系炒菜啊、煮嘢食啊、蒸嘢一定系过100度。即系100几-200度就冇问题，只不过系可能有时你食完啲嘢可能叮翻热嘅时候未必叮得够熟或者够热啊，咁咧即系叮嘅时候咧要叮翻熟先好啦，即系叮翻热啊，系啦。咁第四咧就系当然我哋即系处理生同熟嘅嘢要分开，即系砧板分开刀啦，就会即系防止咗个交叉 感染 系啦。咁第五咧就系当然你准备食物嘅时候咧就要洗干净你只手先啦，用番碱洗咗。最少要洗几多秒啊？ 十秒啊， 二十秒，你肯定冇啦，你搭十秒。 冇嘥水咯。 唔系，你好过你肚屙啊，系咪啊？ 系 啊， 系 啊， 就 系 洗手咋吓？ 系啊，系啊，即系搓手啦。咁最尾咧就系第六点咧，就系当然你买嘢食嘅时候咧，就要揾翻一啲即系合格嘅即系商铺啦。因为有时佢哋运送嘅过程中点样处理啊，有啲冻嘅嘢系咪即系即刻摆翻入雪柜，或者净系摆喺出边好耐先摆翻入雪柜啊？嗰啲都会有影响嘅。 嗯， 系啊，咁因为夏天嘅时候都好容易即系容易食物中毒。都要留意呢一点咯，系啊，即系马家姐嘅话，即系成日都系咯。 今日好静啊，今日 系啊，因为俾我哋点醒咗。 平时真系嘴嚼嚼啊，今日就成个人哇， 系啊， 有男护士喺隔篱啊，巴闭啊， 谂佢喺度谂紧嗰只帽啊，点样解决？ 我都系咁谂，满脑子都系咁样，系咪？系咪嗰条瑜伽裤？一只咩 size？ 明嘅。好啦，咁当然啦，就食物卫生方面嘅话，大家要呢排要小心啦。 冇错， 仲有啲咩要注意咧？ 嗱，咁我哋咧，其实咧就想讲翻一个譬如我哋饮冻饮嘅时候啦，咁你饮嘅时候咧，就系你摆雪柜，有时可能你会落啲冰啦。冰嘅时候咧，你啲冰咧最好咧，即系摆雪柜咧就唔好话打开晒。你揾個盒裝住，因為如果你有啲凍肉喺入邊嘅時候咧，就驚啲細菌就走咗過去，又會即係 交叉感染。 係啦，即係會肚屙。 哇，都幾麻煩 啊！ 係 啊，真 係 真 係 要小心啊！ 我成日都會咁做嘅，因為 但係你收翻冇事， 收翻冇事， 咁呢個 係 壞嘅。 我知，我一個唔好嘅示範 壞嘅例子， 壞例壞例瑞。人哋系李丽蕊，佢系坏丽蕊， 改姓嫁咗个姓坏。 OK， 咁呢樣嘢要留意啦，即係冰塊都好。 係啊，係啊，咁好簡單分享一個即係特飲啦。 嗯， 咁就叫蜜瓜特飲，係啦，咁二人份量嘅蜜瓜半個，去曬啲核啦，再加青檸一個，就係要啲水，即係要啲汁嘅啫，再加水70毫升，咁啊將佢攪埋一齊咧，就可以飲噶啦。 你有冇覺得你嗰啲食譜真係越嚟越簡化咧？ 唔係，因為我想 食好簡單啫喎，有咩好處啊？ 係啊。 嗱，我哋咧夏天好想食一啲凍嘢嘛，同埋咧 甜甜地嘅嘢，同埋有時 係啊，同埋你攪勻曬之後咧，你可以即係又食到佢嘅膳食纖維啦。你唔會話淨係齋飲佢啲水，即係淨係飲個果糖，但係你可以用埋佢啲膳食纖維，你加埋個青檸咧，其實個味道咧幾 酸酸甜甜，係 幾 refreshing 嘅，係啊。咁唔係話簡單就唔好，係啦，即係簡單有啲對於嗰啲懶人唔想做。 有嘢問啊，我想問下，如果冇蜜瓜、哈密瓜、西瓜得唔得咧？即系用 西瓜相对嚟讲就会再甜啲嘅，系啊。蜜瓜就即系如果计升糖指数，蜜瓜属于即系中升糖指数，西瓜就属于高升糖指数。咁水分就一定系西瓜最多噶啦。咁你可以加啲青瓜咯。 嗯哼，明白晒。好啦，多谢晒。系啊，好啦，时间无多啦，咁啊，下次我再同阿懒再倾多啲啊。 好， 唔该晒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接报，深水埗桂林街一个单位，朝早有三个分别3至5岁的女童受伤昏迷，要送院救治。事发在桂林街115号一个单位。一个女子报称丈夫杀害3个女，警方到场调查，其中2个女童送到明爱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暂列袭击和有人受伤。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因为查册车牌案被裁定虚假陈述罪成和罚款，她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颁下判词，认为上诉人关于申请证明书用途的陈述不属于虚假陈述，5个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上诉人的各项定罪。蔡玉玲在庭外说，裁决清晰，法院再次肯定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宪法保护，但是他强调今次的个别案例只是适用于交通查册上，认为社会要理解怎样在取得资讯和令公共资讯流通的同时平衡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蔡玉玲说，由他被捕至终审裁决历时30个月，过去一段时间对新闻业界来讲是困难日子，希望业界不要因为今次案件而被吓怕，影响到新闻调查报道。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上星期五发生谋杀案，39岁男子手持一把长12寸的利刀袭击2个女子，他们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被告被控2项谋杀罪，今日被押解到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要答辩。处理主任裁判官应控方的要求，将案件押后到今个月19日再讯，为被告索取2份精神科医生报告，以确定他是否适合答辩和是否有其他建议。被告没有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39岁被告被控今个月2日在荷里活广场3楼一间店铺外面谋杀女子方晓彤，以及谋杀是以及被控同日在另一间店铺外谋杀女子刘继熙。警方早前说他有精神病记录，同2个女死者并不认识。被告今朝由警车押解到法院应讯，多个警员在法院大楼外持枪戒备。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经济状况。地产及建造界议员龙汉彪说，本港的物业市场短期投资持续低企，非本地买家交易数量亦都低，种种市场指标说明楼市辣椒可以功成身退，期望政府考虑逐步取消需求管理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推出不同需求管理措施之后，市场炒风的确不算炽热，但是政府的政策仍然会以本地人购买物业自住为优先，当局未来会密切留意物业市场情况，可能考虑进一步放宽未有物业的自住买家按揭成数比例，但是暂时无意调整不同需求管理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和三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52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5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0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8，升9仙；腾讯控股335.4，升2仙；美团121.2，跌4毫；阿里巴巴82.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76仙，升0.4仙；汇丰控股59.25，升1.05仙；比亚迪股份245.4，升4毫；中芯国际20.8，升8.6；京东集团137.4，跌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40.1，瑞士法郎0.91，加元1.344，人民幣7.107，英磅對美元1.243，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080点，升556点。港金报1819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16美元，卖出194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老公，我需要你，唔系因为你承担晒啲家务，照顾埋个仔，而系因为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关注，我需要我们的感情。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

爱情惹的祸。 杨洋，杨洋，寻日我俾你嗰份 report 咧，攞翻嚟有啲嘢改。杨洋，喂， 咩事啊？ 哎、你做乜嘢啊？呆呆滞滞咁谂紧乜嘢？入晒神啊？ 你唔好问啦、 啊。睇、你个衰样，古古怪怪。我知啦。 你知？ 你啲入世未深嘅后生仔，但凡多谂嘢咧，一定系同女仔有关噶啦，系咪先？ 系啊，你咁叻嘅。 系你唔知道我个花名叫做咩咩？情场鬼见愁。嗱，今次你有福啦，有咩烦恼同我讲，我一定帮你搞掂晒佢。 嗱，我讲俾你听都得，但你应承我，你唔好话俾人听。 嗱咧， 我咧中意咗新嚟嗰个秘书啊！ 你中意咗新嚟嗰个秘书？ 你作死你咩咁大声？人哋听到噶。 嗰、那个女仔嚟咗几日啫，衰仔啊，都话你咸湿噶啦。 咩唔啊？梗唔系啦，唔系咸湿啊，呢啲叫一见钟情啊。 唉，讲啊，小姐，咁你咪同人哋倾下偈，约人去下街咯。 系啊，但我唔知点开口啊。 听住 ，send 咗 WhatsApp， 而家啲后生仔个个都系咁噶啦。 我连人哋电话都冇啊，点样 send WhatsApp 啫？ 咁又啊？阿丁，写封简简单单嘅情信俾佢。约佢食饭 dating， 喂，但系话是话情信点写啊？我未咁大个仔，未试过写呢啲咁嘅嘢喎。 真系啊，枉你生得高高大大，个样睇得下，有啲似我。点解你咁鬼死蠢嘅咧？写封信都唔识。 咁啊，死啊似你。 你讲咗声，我唔帮你写。 你继续讲啊！你问下我点样写信？ 你赞翻个靓仔先。 你系靓仔系咪好靓仔？ 写封信都唔识，怕你啊！嗱，我讲一句，你写一句。 哦， 睇住啦。 系。 亲爱的傻猪猪、 哦，傻猪猪，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好似蛋挞咁甜美嘅笑容， 蛋挞甜美的， 好似车头灯，呢句好似唔系几好，好似星星， 你认真啲啦， 我以为似车头灯，睇落唔似，好似星星咁明亮嘅大眼睛， 大眼睛， 我已经深深咁俾你吸引住，呢几日你系咪好攰呢？当然啦，因为过去嘅24小时，你都喺我个脑海里面跑嚟跑去，跑嚟跑去，点会唔攰呢？ 好有文学修养啊！呢、 我希望同你有更进一步嘅沟通同埋发展。develop。如果你对我有相同感受嘅话，就请你快啲俾个回应我啦。我内线系234，我心卜卜跳嘅小羊羊。 喂，嚟，但系听好似有啲冻，有啲肉麻。 系呢啲叫真情流露啊！你识乜嘢啊？抄咗未啊？ 我抄咗啦，抄咗啦。 嗱、啊，听住，一阵行过去台面，正鸡鸡摆都咪掂晒啦。 好啊，好啊，好啊。话时话咧，你头先系咪话要揾我俾啲咩饮咁 样？哎，寻日俾你嗰份 report 啦，又要改，你俾翻我先啦。 我、哦、知道，知道。嗱嗱嗱嗱嗱。 啊 ，thank you。 喂， 又点啊？ 封信呢我有啲驚啊，不如咁啦，你陣間幫我擺佢台面啦、啊。 生人生膽，攞嚟。 唔該曬。 不過呢揸起手有啲外眼喎、啊，攝肉快腦先。 嗱，咁你記得幫我俾啊。 知啦，長氣。 阿超，入嚟我間房。 哎呀，死啦！大老闆真係叫添。佢个样咧真系好乞人憎，好似食火药咁。唔知今日想闹啲咩？你掹我香啊！ 赵哥，呢排好忙咩？吓， 唔系啊，唔系啊，都系咁啦， 都系咁，乜唔系好忙咩？吓，你啊，嗰啲营业数字点解咁低噶？ 吓， 一个月差过一个月，我几乎以为你放咗假添。 对唔住，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好。唔好话我唔提醒你，下个月你嗰啲数字如果再唔回升嘅话，你稳定工啊你吓。 不过 你可以出去啦。 哦，好叻咩？救命就啦！哎呀，呢排真系黑诶，无端端俾人闹啊！哼，翻埋自己位，饮杯咖啡，食嚿烧鹅先，真系嬲得我。咦，咪住，仲要帮个衰仔派情信、啊？咦，封信呢？唔见咗，去咗边？啊，唔通头先射咗出嚟？会唔会被佢执咗啊？ 我希望同你有更进一步嘅沟通同发展。如果你对我有相同嘅感受嘅话，就请你快啲俾个回应我。我嘅内线系234，个心薄薄要嘅小羊羊。小羊羊，你鬼马呢你？ 你跌咗封信喺大老细房，你讲真定讲假？你唔好吓我啊！ 我都系估下啫，仲未证实。 喂，阿杨杨啊，阿珍姐叫你即刻入去间房啊！ 啊， 今次死啦！ 错啦。 哦，珍姐， 你就是小羊羊是吗？ 是啊，我叫陈子阳，咁有啲比较熟嘅朋友就会叫我小羊羊咯。 哦，咁我同你熟唔熟啊？ 其实都唔算系好熟噶咋。 不过你封信唔系咁讲，小。娘，你鬼马啦！ 唔系，你听我讲，我可以解释噶。 解释即系掩饰啦，系咪啊？唔使啦，讲真啦，呢啲咁嘅信，我间唔中都会收到唔少噶。魅力呢啲嘢系没法挡噶，你唔好见我平时啦，好似密密实实，你都系啊吓。见到你好似密密实实咁样，我估唔到你会忽然之间咁进取咯。 唔系，其实咧，我系想 约我去街食饭啊嘛，明嘅。好啦，我见你咁有诚意嘅话，就今晚啦。 今晚 你睇下，你个样开心成咁样，就今晚见你啦。你叫小羊羊系嘛？ Sorry， 我真系估唔到咧，封信会上咗出嚟噶。咁你咪同佢食一餐饭咯，个零钟头啫，唔好食 goose 唔系好难顶咋？ 唔难顶，咁不如简单啲，你同佢食啊。 佢唔系约我去啊嘛，去啦，冇事噶。 冇事，你头先睇唔到佢个样咋？佢直情眼金金咁望住我，你估佢想食嗰餐饭啊？佢想食咗我咋？我同你讲啊，我唔去啊。 咁又唔好，你小心佢嬲咗你，第日公布尸首啊！ 哎呀，咁咪点？ 谂啊，我有办法。 咩办法？ 讲嚟讲去，你都惊佢会中意你啫。 梗系啦， 我可以教你三道板斧，一定会令到啲女人咧唔再缠住你。 真系？ 梗系真啦，我以前撇嗰啲都系用呢几招啊。你唔记得我叫情在鬼见愁咩？嗱，总之唔使我哋出手嘅，佢自己会走夹唔透。女人最憎男人三样嘢，第一样。污糟得体，第二样粗鲁坏，第三最大罪恶是猥琐，俗称咸湿。只要你在他前面标出以上三种，我包他马上走人。 小羊羊呢边啊，坐啦 ，hello。 即系鱼啊，全部系墨西哥嚟啊！哎，嚟啦！ 咁耐嘅，等死人。 哎呀，唔好意思啊吓，即系塞车啊嘛。 咦，你件衫咁 污糟嘛嘛？系咯，头先帮手搬货啊嘛，所以上面啲咩油渍啊、汗渍啊、污渍啊，做啲唔知咩渍都好啦。哇，你睇下我对手。 Oh my god！ 仲系黑掹掹噶，啲手指甲就滚晒黑边添。 梗系啦，我用黑色墨水笔油噶嘛。Oh. 哎系啊，你望下，其实有时我个人咧都几舐肥噶，啲女仔咧个个见到我都话怕咗我噶。 But I love it！ 佢哋太 shallow 啦。 吓 ，you love it？ 系啊，为咗做嘢奋不顾身，宁愿让自己洁白嘅身。区染上一层层嘅污渍，依然咁不介意咁样同心上人食饭，呢啲先至系我心目中嘅真正男人。我真系越睇越中意。 咁、其实咧，我唔单止污糟噶，你问下。 我仲有成身臭汗味噶。 呢啲咪就系相传嘅男人味啦。哦，唔好意思啊，我要将我头发解放落嚟。That's the way 啊 ，I like it 啊，好唔好听啊？ 死啊，咁样都话中意，唔紧要，我有出第二招。系咧，你仲唔叫嘢食嘅？ 我叫嘢食。 系啦，你嚟先噶嘛，几日你叫啦？你都咁大个人，唔系下下等我叫你先喐啊，咁啊死啦！ 你学我， 学你咪学你咯。我份人就系咁冇礼貌噶啦，尤其对住呢啲女人啊，知冇耐性啊，哇，系咪突然之间觉得我好吓人憎咧？ 陈志扬， 终于发嬲啦，终于发嬲啦！ 我真的爱死你啊！ 你话？ 我做咗咁耐女强人，我最憎嘅就系啲男人一见到我就变咗一只鹌鹑，卑躬屈膝，只系因为你先至系一个百分百嘅男人啊！ 啊 我决定啊，非你不爱啊！ 唔系啩？冇办法啦，唯有出杀手锏，最后一招，扮猥琐琐琐琐琐琐琐琐 ，baby 啊，我哋叫嘢食咯。 都系唔食啦。 点讲啫？ 我而家只系想。做一个坏男人啊！ 而家 冇错就系而家， 有几坏啊？好坏嗰只， 好坏嗰只， 太好啦！ 太好， 我同佢你嘅谂法系一样啊！食嘢啦，几时你有得食咧？我哋去围一阵啊！呀，快啲行咯！ 喂喂喂，唔系啊，其实咧我讲下笑嘅啫， 我讲真噶，行啦！ 唔系，不如你扎翻一个头，我哋听晚先啦。 听晚？ 系听晚。 我一定要是今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煮饭明天一到花就会谢。 笑啊！今次俾你累死啦！我实谢啊，今晚。 无谓再抑压 人赞你啊，小羊羊爆肚啊，系啊，头先啊窒住阿师傅啊，系啊。咁啊，今日嘅古仔咧，纯粹玩嚟嘅啫吓。嗱，听日星期二咧，我哋有新环节推出，我哋陆续都有新环节推出嘅。 冇、错， 新环节就系 树窿树窿，语文多人窿。 哇！到底讲啲乜嘢嘅呢？ 心理学。 哇！ 我就你个饭啦，小羊羊。 我都可以学嘢，帮我温故知新啊、因为我哋有请嘉宾嚟噶嘛。 冇错，我哋嘅嘉宾就系 Doctor Matthew。 今天要同大家讲啲咩嘅咧？呢一样嘢嘅话，系大家都曾经做过。 系咩咧？ 我依家都做紧， 佢日日做几次， 咁犀利。 可唔可以开股啊？而家 有眼不识大沙，你而家开股好唔好？ 宝刀咩路啊？ 我都话我叫情场鬼见愁 咁样嘅。好 嘅，得 啦。 好啦，咁啊要知道个环节，听日啦。 好 嘅，好啦。咁啊都有骤雨嘅，咁样出街就如果大家小心啲咯。OK， 好，听日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爆人》，我哋四个再同你哋见面，好嘛？ 拜 拜，拜拜，再今日啦，听日见。